当地成立工作组展开流行病调查，并封存冷冻货物，涉事产品未流入市场。除了大连，黑龙江亦都新增一宗本土无症状感染病例，患者是绥芬河市一名的幼儿园教师。内地累积86,770人确诊，81,800几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07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时隔三日感染人数再次破千，累积45,442人确诊。新增病例中1054宗是社区感染，22宗由境外输入。另外新增12宗死亡病例，累积612名患者死亡。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3.3 度，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6点，升159点，总成交金额3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蓝月亮集团是报15.8，腾讯控股559元，跌1元，小米集团28.8，跌7.5，阿里巴巴250.6，升4.6，美团275元，升8毫，天立教育8元，跌7.7，信义光能15.62，升1.36，京东集团310.8，升4.4，盈富基金26.54，升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423，瑞士法郎8.753，澳元5.856，加元6.102，新西兰元5.499，欧元9.422。每百日元对港元7.4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4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7,1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06美元，卖出1,85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咧系正常噶。红隧的香港去九龙入口正常，九龙入口都是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方向中环，香港仔海旁道轻轨中心方向华富村，告士打道柯布连道行人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窝打老道浸会桥面方向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学界超声道。 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唐书瑶，而家系中文大学医科一年级生。我喺上一年代表黄仁书院夺得第71届学校音乐节嘅木笛独奏同埋合奏，以及系口风琴小组比赛嘅冠军。而今年亦好荣幸得到民政事务署颁发嘅多元卓越奖学金，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节目认识到我。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嚟啦嚟啦，冻冰冰，但系而家我哋又暖粒粒啦，我哋人多势众，唔怕冻啊！ 系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早晨啊，桂花莲，早晨啊，复归我哋呢一个吓 office 嘅 home office， 鹏仔，程振鹏。 复工虽然咧唔喺直播室吓，都系 office 啫吓， 咁但 系都叫复工啦。系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你啊有食神啦、啊，即系我哋，我觉得我哋广东话呢句真系几好嘅啫。你有食神嘅意思，即系 明白系嘛？系啊，明白咩意思啊？ 一嚟到你即系学你话斋，你琴日都仲可以即系摇佢工作啊，今日你一翻到嚟。我即刻你一到步有手信喎、 啊， 真系 系啊，好感动啊！即系咧，中国人中式叫法就有食神，西式叫法咧就是、哎呀，好多小天使啊！ 嗰啲咩咩守护天使啊，咩 Guardian Angel 啊， 系啊系啊， 哎呀，哇，犀利啦！ 啊啊、 你唔顾及下其他人嘅感受， 真系你好，你真系介意噶？ 咩啊？ 你真系介意啊？ 老虎都话好介意，哎，唔介意，哎呀，对上司好系应该嘅，我哋呢啲。普通同事啊，冇系好正常嘅。 我并不以对佢为，我并不以对我呢个彭仔为上司。O、okay? K， 我哋系朋友， 系啦， 佢视我为一个独居长者， 哦、能够对一个上司当系朋友看待啊，又显示出关系进一步噶啦、 啊， 真系。 佢都贵为我个女婿， 唔系近咗一步咩？本来话系女婿，而家变咗朋友咗。 系系系， 朋友系一世噶嘛，系咪先？啊，唔系，我朋友可以出埋噶，系啊，咩、 哦、 都好啦。 唔好 羡 慕， 系喂，真系好好啊！我哋呢啲即系叫做组员关系啦。 唔系，我哋要顾及啲伦理啊嘛。系啊， 虽然有啲冇嘅，系唔紧要嘅，我都觉得 OK 噶 ，OK 噶，系啊，你饮多啲啊，饮多啲啊。 好啦，我嚟饮埋你嗰份啦，真 系。系啦，李志光都冇得饮啊！唉，真系，佢每一间攞多壶咧，就俾李志光啦，我嬲鬼佢真系。 你太太一听到就会知道你想饮咩要咩噶啦。 好啊， 唔会噶。 总之即系一场同事，我相信呢个香港啊，大把啲写字楼里面咧，系有啲同蛇帮人去即 系 主 有情啊， 主系啊， 唔多噶，你知唔知啊？如果有嘅话咧，摆 咗个喺眼前啦， 摆咗落去人妻嗰个剧情里边噶啦，包括咧，包括会无端端有个女同事嗌个男人做爹哋啊嗰啲咁样咧，哇，无端端唔同晒噶啦，亲戚关系有啊， 又叫我叫你叫爹哋， 你叫我爹哋把鬼咩？系咯， 穷爸爸， 唔系啊，真系有啊！你哋冇睇嗰啲叫做网上流传咧，全部都系话嗰啲香港女网友就话啦，个女人啊叫我老公做爹哋啊， 得一 句啫，咁虛得人哋爹哋啫嘛。 你試下阿華俾人哋咁叫啊，係啊，你試阿華有一日啲人約嚟剪頭髮嘅時候咧，一打嚟就話：喂，唔該，我想問啊，我想問我爹哋啊。 原來真係 我聲唔同咗啫啦。喂，今日都有好嘢玩喎、 啊。有咩好嘢玩啊？ 我覺得今日我哋有個我們的環節咧、哦，我覺得都值得推介一下，因為咧嗱，而家凍冰冰，我哋呢個環節咧所推介嘅嘢。都有少少熱辣辣啦，真係。 今日咧想同大家一起咧回憶一下咧嗰啲運動熱啊，即係咧咁多年以嚟咧，好多時候咧有陣時啲運動熱潮咧唔係自己自發嘅，係被牽動嘅。譬如係啲媒體啊，可能有劇啊，可能有一個嘅偶像出現咗啊，又或者係甚至乎有人為港爭光啊，喺嗰一門嘅運動之上，咁所以又會帶動到一啲嘅運動。 系，同埋因为咧，我哋好多嗰啲即系青春豆芽梦咧，都系喺校园里边嘅运动场上咧，可能你就系曾经暗恋过好耐嘅嗰个班队校长，啊唔系班队校长，系校队嘅班长。 点咧，曾志豪？ 班队校长都几好啊！ 好乱啊，系咪啊？ 系好乱啊，冇汤友唔想望佢添啊！我拧转面啊，真系，唔系因为嗱，系啦嗱，我们的咧今日都想同大家咧即系回忆下咧， 讲下校队， 校园里。你有乜校队嘅？可能喺校园里面曾经玩过嘅一啲运动项目咧，即系你有冇真系好似我哋阿编导咁样咧？啊，唔系我哋监制啊，佢而家唔喺度啦，我哋唔好理佢啦。 系， 佢真系暗恋过咧，话佢校园里边嗰啲即系校队成员啊，真系。 喂，咁梗系嗰啲都系。 又唔谂下自己咩真系。 女校嚟噶。 佢唔知啦， 男女校啦，咁但系问题系学都有啲形 式 靓 正噶 嘛， 系啊， 啊你真系啊， 所以咧嗱，晏啲你就可以咧一齐回忆下咧，即系校园啊，那些校年时， 冇暗恋系明恋啊， 哦明恋啊，所以嚟就明推佢啦， 明爱暗恋补习社佢， 咁我晏啲先播啦，真系，15度嘅气温，系啊，冻冰冰啊，不过希望带翻个暖粒粒嘅回忆俾你哋，暖到好似咩啊，暖到好似。嗰壶汤咁样咯好了，早上的风骚快活人，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想想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邂逅，故意逃离温柔的马，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 一二三四系冇人唱，我都估到噶啦。 你咁样咁有预谋，点样唱啊？ 系咯， 冇意思唱啊。 你 solo 啊嘛？ 冇，佢系胡下啊嘛。我顶窿胡先啫，唔好搞咁多嘢真系。 狐狸 系啦，狐狸啊，那些年啊吓。喂，嗱，先甜后苦啊。不过我咧、嗯，我决定今日咧，我哋避开呢个疫情咧，唔好讲住。好似、 啊、 好似越嚟越衰嘅，还念讲嗰啲嘢咧。 系、哦、 啊，如果我哋讲啲即系开心嘢嘅话咧，嗱，琴日咧即系不约而同咧，我同阿田咧都喺网上面咧、嗯、收到有条短片咧， 系啊， 嗰条短片咧，嗱，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喺呢一啲已经挨年近晚啦、 嗯， 又特别系已经就嚟临近圣诞咧，点解话同呢啲节日有关呢？永远都系话咧，嗯，去到圣诞前夕咧就系分手旺季啊， 哦， 咁样分手旺季 啊，圣诞节都系噶， 系啊，即系除咗你话好老土嗰句咩平安夜咩失咩嘢之外咧，亦都好多好有可能咧就系失咗一个即系你由双身变单身嘅日子嚟噶，咁点解要咁讲呢？是时候揀返个好伴侣啦。 嗯。 即係你唔好諗住係甩拖呢係衰嘢嚟㗎。你可以諗下呢使唔使揀返个好伴侣。 睇下佢有咩吸引到你嗰份圣诞礼物系啲咩喎。 冇错啦。咁我同阿天睇到嗰条片 呢。好得意喎，不约而同呢，琴日发生一件事呢我就即係喺个网上面呢喺嗰啲视频。 WhatsApp group 嗰啲。 啊係啦係啦。咁我就见到一单嗰、那个 channel 呢就好得意嘅新闻。咁系叫搞笑新闻，我諗住迟啲分享㗎啦。咁我跟住就 send 出去俾啲朋友阿豪仔睇啊咁。啊佢哋呢不约而同咧，两个都弹翻呢一条片翻嚟俾我睇。 我系同一时间嘅，原来条片好正啊！ 就系你先，跟住到我朋友咯，都系讲呢条片。我话啊， 其实呢条片我唔知道咧，系 十几秒啫。 隐私处系讲咩咧？ 我唔知佢系最近定几时啊？系啱啱嘅哦。OK， 系啊，因为今日琴日定前日抽噶咋？ 哦，因为咧嗱，就抽居屋。咁咧，佢就话咧，就影住咗咧，有一对年轻男女咧，就去到现场咧，就即系排队买啦。咁一开头个男朋友咧就接受访问嘅，咁啊男朋友个样咧就正正常常啦，即系你话系咪好靓仔咧，就绝对差唔多嘅都。咁啊佢就 眼泪啦， 系啦 OK 嘅。咁啊其实系好老实啊，即系个样。 系啊。 咁然后咧佢就话哦都系好开心嘅，因为 佢开埋名就得意。 我唔记得咗添，我冇留意个名。系啊。咁啊个名唔紧要啦，强啊好啦咁样。咁佢就话咧佢觉得。买居屋咧，系佢可以第一次咧就接触咧买楼置业咧，即系呢一个途径嚟嘅。 系啊，因为佢26岁啫，佢 系啦，好后生， 系 啊，咁所以即系好明显啦，即系对佢嚟讲咧，可能居屋咧呢个门槛咧就啊可以帮到佢置业啦，咁样 都唔系易噶， 唔易噶啦，都唔易噶 啦， 都要抽噶嘛， 仲要讲紧嗰啲叫做抽签嘅人数咧系多过嗰啲屋噶嘛， 冇错，好啦，咁但系咧佢呢一句本来咧绝对唔会成为有啲咩金句嘅，因为好普通嘅。一个讲法啊，系啊，呢个咧即系抽居屋咧就系我即系接触咧呢个置业啊买楼嘅第一步啦，所以都觉得好幸运啊，唔知点开心啦咁样。好啦，镜头 访问佢啊， 镜头一转就咧佢好高大噶，镜头一转咧就耷低咗， 有个细细粒啦，同女朋友 有个细细粒嘅女朋友喺隔篱，然后就话啦。你应该同佢讲啊，因为你穷买唔起私楼，所以先嚟抽居屋。 系啊系啦， 教佢讲啦。 系啦 佢话，跟然后个男仔咧，仲要话咩？咩？我咁样讲都 OK 啊。佢话，你而家问多佢一次啊。 系啊， 你再答佢啊。 真系咁讲 啊？真系啊。 系啊，记者嗰段片。 嗰个女朋友其实会唔会喺度挖苦紧个社会咧？ 嗱系啦，大家解读系点啦？ 我咧因为我朋友咧就喺度话，现实有悲歌啊，跟住佢话。嗰、那个男朋友都点搞咁，跟住我 女朋友一种角度就 系 个女朋友食住呢个男仔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跟住我又喺度谂啊，喂，唔系，佢会唔会咧？其实唔系话紧佢男朋友，好似系我同阿爸姐嘅谂法一样，佢咪借啲嘢喺度话政府，私楼买唔到啦，咪唯有去买居屋咯。 你叫我穷咩？即系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啲似咧，可能你话啊，点解你嚟间快餐店度食咩？嗰啲咩？ 去食锯扒啊？ 系啦，可能就可能佢就系啊，好开心啊！我哋而家咧嚟到呢个快餐店咧，就都浅尝。到呢一种即系米芝莲餐嘅一种滋味，可能佢有啲喎。你不如话俾人听，我哋俾唔起钱，去食嗰啲西餐厅帮衬唔到，咪唯有食呢啲扮有米芝莲餐嗰啲咯咁样。哇，那个感觉好似，但系咧。有啲观察系咩咧？我啲男仔 friend send 俾我咧，佢就话你睇下嗰个男仔咧，佢一啲都冇惊讶啦，即系突然间俾个女朋友少少截断咗，同埋咧仲要当住面噶嘛，你把记者按住 cam 喎，系啦，教诲一番咧。但系我男朋友，各位你真系要留意，佢系一啲惊讶啦。 尴尬啦，唔好意思啦，或者口窒窒啦，冇啊。即系你完全觉得咧，佢系对答自如咧，佢一咁样佢就哦，我咁样答都得啊，问过啦，再答佢啦，完全系天衣无缝，所以咧就应该话佢系久经训练， 系应该演习以为实。 咁嗰个女孩子啊，女朋友嗰啲面口又点样咧？有冇戚晒眉啊，藐晒嘴啊？ 唔系，我觉得呢个就系特色所在。那个女朋友系啦，佢唔系 做呢啲噶， 即系佢唔系藐佢男朋 友嘴，佢好平淡噶，即系好似阿田闹人咁样咧。唔系，我举个例子就得啦，你女婿阿女婿啊嘛，你外母闹阿外父咧，平时佢闹阿华个样咧，系可以冇表情噶，即系可以好正常咁话，可能排你打嚟做咩啫咁样， 度就好够啦。 冇错，我哋听得出个内涵就好够嘅，但系佢个驾驭到 音调咧就系好可以好轻松。 系啦，佢面容轻松，语调平凡，即系基本系佢生活一部分嚟噶，即系咁唔系咁样可以点咧咁样？ 美句就掘嘅， 系啦， 冇美音。 所以点解我话咧，即系有好多人咧就话啦，喂唔系，呢女朋友拣得过，嗱有人系赞噶，我啲 friend 里边咧，因为佢话你咁多兜圈做咩？即系直接啲，即系你使乜要掩饰话我哋咩好机会啊咁样？点解诶？譬如可能你话点解去韩国啊？可能因为冇得去日本，点解日本可能冇得去欧洲？即系你直接啲讲啊嘛。 喂，同埋咧，呢位男士阿男朋友咧答嗰番话咧，其实如果在于嗰个 好公关啊， 系系系机构自己本身咧，佢又中意啊。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你系 帮到社会大众噶。 系啊， 系啦，私楼买唔到咪买 咯。女朋友就觉得应该唔系咁睇咯。 问题是那个男朋友是说啊，我这么大个仔第一次接触买楼的这件事啊，他意思是说，那即是他成都没有讲分居屋啊、私楼啊等等的东西，不过个女朋友知道，哎，是我们买不到私楼，所以才来抽居屋啫。 那究竟那个解读是怎样呢？不过如果我就这么听，我没有看过这条片，就这么听呢，其实这一对的男女啦，应该几夹得嚟， 系系系， 一粒一突嗰啲嘅状况咧，完全系。 佢要忍到咯，因为如果你忍唔到嘅话咧，你好容易就会觉得。 我啦，现场。 唔系，同埋你会觉得你而家唔系即系话我冇钱，即系我影衰你，所以我哋净系可以嚟抽居屋啊咁样。其实系似的。 我想问咧，如果下次咧，即系要倒翻转个记者系访问咁啱吓，你哋而家你哋系业主啦，唔系我意思话，佢都系求其揾个人去问 啦。佢求其啫嘛。 睇下接唔接受访问，你接受访问边度咯？ 佢揾后生都啱嘅。 系啊， 即系如果你正常中年咁，可能都咪买楼咯。 都好明白噶。 系啦，后生就多啲故仔听嘅。 系啊，咁即系倒翻转嗰个男仔话，咁啲私樓買唔起啊嘛，咁啊咪嚟抽居屋搏下運氣啦咁。咁你覺得好正常？ 唔同噶，唔同噶。但 兩台就中意啦呢一個。 係啊係啊，但兩個反應咯，嗰個就純粹即係發晦氣，即係仲會話買唔起。嗱，你仲會俾社會批評，調翻轉就話：喂，你廿六歲一定買得起樓噶？邊個話你一出嚟做嘢就要買得起樓啊？但而家唔同咗，而家大家系同情佢哋多啲咧。 个女仔又冤啦，系啦，都系香港嘅悲歌啦咁样。 喂，咁嗱，如果你作为外母，即系呢个叫做新抱咧，你会唔会选择？ 咁佢都有少少缺口 啦，有冇戥个仔惊？ 我就会教晓翻佢两三招。 人哋个妈妈真系可能有睇过呢条片。 喂，嗱呢个真系唔好讲笑。 唔系，我中意佢嗰个真情流露，系啦，佢真系讲现实。但系咧，即系喺公共地方咧就 系啦， 正义中人唔系唔好嘅， 系啦。但系如果你下次要当住面闹我仔咧，可唔可以遮一遮我仔个样？同埋就会可能咧，其实有第三格， 佢 第三格 噶，讲事实。 可能第三格就个外母咧，唔系个女阿妈突然间走出嚟话：唔好问啦，唔好问啦，唔准影啊！ 关心不关心，谁留神哪个真心，走近哪个珍惜我，对我勇于攀山涉火，牺牲不牺牲，谁长情哪个不舍不弃，我已心中有数，你爱我不少于自己，或是我叫你有点生气，我忘掉感激你，但愿你听我这些真心说话一一说起。从前爱你爱你如斯，随时对你对你如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会决果转正和达意。从前爱你爱你如斯，随时永远永远一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会决果完全。 心不真心，谁留神那个心，心怎吻那个体恤我，爱我最深交出最多，欢喜不欢喜，谁迷人那个比得起你，我已心中有数，我爱你早多于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防疫措施和疫苗采购和接种。医学界陈佩贤批评政府不断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但在追踪和执法上出现漏水。经民联梁美芬认为政府现时的措施并非张弛有道，而是拖拖拉拉。工联会麦美娟质疑如果不做全民检测怎样达到清零。民建联柯创成关注当局在疫苗注射上有没有计划，以免到时出现混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认为现时的强制检测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的策略有效。他又说当局会设立社区疫苗注射中心为市民免费接种，目前正是密锣紧鼓处理。大埔丰年楼外佣宿舍寻日新增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杰文说，有关宿舍不是协会会员，这一次的疫情可能是已经有工作的外佣探望宿舍内的佣工造成交叉感染。张杰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持牌和没有持牌公司宿舍分别有300多间。持牌公司的宿舍根据领事馆规定需要免费提供住宿，需要免费提供宿舍给外佣。非持牌公司的宿舍就是收费入住，已经有工作的外佣放假的时候可能短住一至两晚，未有雇主的外佣亦都会暂住。他又说每间持牌宿舍一个月大约有10名外佣居住，如果出现爆发可以追踪得到，但是非持牌宿舍就很难追踪曾经入住的外佣。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新增新型肺炎确诊数字似乎开始打横行，甚至轻微下跌，但是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仍然未停止上升，形容现阶段情况极之严峻。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一些高危因素陆续消着，包括有多层楼宇传播、外佣网络等，而冬天假期和港人回港等亦都是挑战。如果短期内无法降低传染源，容易出现大型爆发，有机会令疫情再恶化。针对大埔丰年楼外佣宿舍个案增加，梁子超认为政府除了追踪宿舍的传播链，亦都要检视其他外佣宿舍，为住客提供检测服务。长远要规管这类的宿舍，包括详细登记访客和留宿者的资料。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患者分别在上海、广东和北京等地确诊，其中在广东的一宗输入个案是来自香港。25岁女患者今个月5号经港珠澳珠海公路口岸入境，前日下午不舒服送院，寻日确诊。另外，辽宁大连新增4宗本土无症状感染病例，患者都是冷冻货物搬运工人。当地成立工作组展开流行病调查，并封存冷冻货物，涉事产品未流入市场。除了大连，黑龙江亦都新增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病例，患者是绥芬河市一名嘅幼儿园教师。内地累积86,770人确诊，81,8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 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1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48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蓝月亮集团是报15.7，腾讯控股565元，升5元，小米集团28.9跌6.5，阿里巴巴251元是升5元，美团278元升3.8，天立教育8.14跌6.3，京东集团315.4升9元，信义光能15.22升9.6。保利協音能源是報1.34升6仙，盈富基金26.56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61，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人民幣6.544，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5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7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7,1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7美元，卖出1,8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皇后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排到去怡安阁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亦都系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香港仔海旁道兴伟中心去华富村，告士打道柯布连道行人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窝打老道浸会落斜方向尖沙咀，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小明坐火车，坐火车到那一方。 铁路交通又点知系儿歌咁儿戏？ 喺香港，地铁嘅路线图往往都会影响我哋对地方距离嘅认知，而轨道交通都影响住市民同社区嘅发展。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晚一齐讲铁路，从政策、文化、城市发展等等多角度探讨铁路交通。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阿女啊，是时候教你揀男朋友的秘诀了。 阿妈俾 五个字你流动工作台。 流动工作台好高㗎喎。 哦，我明白，即係要佢人工高身材高。 唔係呀，係要好似流动工作台咁样应用喺啲平坦坚实冇凹凸嘅地面先稳阵呢。 仲要锁住佢个脚轮。 即係锁住佢等佢唔好四围玩，增加老公稳定性。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稳阵，安全守则要记紧。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廣東話真係博大精深嘅，語氣有少少變化咧，嗰三個字你都會變咗唔同意思嘅啦。例如我哋話生仔啊，生仔啊，生仔啊，生仔啊。咁如果你笑笑口咁講咧，你好似同人哋講話喂生仔好啊咁樣。但係如果你嚇係、啊、有啲幽怨嘅話咧，生仔啊，生仔啊，冇錯，你就會知道咧不孝兒子事件簿咧又會走出嚟啦。今次咧個故事嚟到台灣。咁啊，台灣咧話説咧就有一個即係佢哋嗰啲醫學節目咧就分享咗一件事出嚟嘅，個醫生佢就話啦，哦，有呢個七十歲的伯伯，哦，有個七十歲嘅伯伯咧，佢就話咧佢要做一個咧人工關節嘅手術。咁嗰個人工關節係咩咧？即係好多老人家都會嘅，膝頭哥痛咧，可能你就要換嗰、那個即係關節，可能你要換一個金屬啊，或者你換一個人工嘅嗰、那個關節咧就換入去膝頭哥裏邊。如果唔係咧，就解決唔到佢疼痛嗰個問題。咁好啦，佢就做啦。咁做完之後咧，哦、啊，台灣呢度幾得意喎，亦都可能係一個即係優點嚟嘅。佢就話咧，醫生咧就會同佢講咧話，嗱有三種做完手術之後嘅止痛選擇咧，就俾你揀嘅。哇，幾正啊！我諗你喺香港都係咪好少聽呢啲嘢咧？即係你切盲腸，佢會唔會同你講話有三種止痛嘅方法？嗱，咁包括啲咩咧？當中咧，佢就包括咧，就有呢一個叫做咧用健康保險嘅鴉片類止痛藥。有另一種咧就係喺脊椎度打嗎啡。仲有一種咧就係自控式嘅止痛啊，英文叫 PCA。咁咩意思呢？其實簡單啲，一種係免費，另外兩種要俾錢。咁免費嗰樣有咩好處呢？第一就免費啦，但壞處就係咧，好快咧就會冇效啊，止痛冇效啊，因為即係冇辦法，平嘢冇好啊嘛。咁啊，所以咧，隨住可能你做咗兩三日咧，就會越嚟越痛嘅啦。咁啊嗱，個醫生咧，佢就當住個病人，即係嗰個阿伯伯同埋佢個仔。就一齐去咧，即系倾呢一件事。好啦，咁各位听众，你估个仔点答咧？诶、欸，都估到啦。头先我劈头第一句就话生仔啊，生仔啊，系冇错，生仔啊，生仔啊。个仔咧一听到咧话第一种系免费，而另外嗰两种，因为佢哋有健康保险啊嘛，即系台湾呢度真系几好嘅。另外两种就要自己俾钱。咁啊，佢就即刻第一时间发晒癫啦。佢就话吓贵死啦，贵死啦！佢同佢阿爸讲好贵啊！佢话：诶、哎，用健保嗰啲就好啦。嗱，如果个剧情嚟到呢度咧，都仲情有可原。可能你话个仔真系支付唔起，觉得好贵啦咁样。但佢仲要加一句喺后边，佢除咗讲话用健保就好之外咧，加咗一句：老人家都唔怕痛啦。哇，大佬，我唔知佢呢个系咪攞诺贝尔医学奖嘅？边个话老人家唔怕痛嘅咧？系咪有人研究过咧？老人家咧啲神经衰弱啊，会有减退咧？我冇听过有呢件事喎、啊，系咪？哇！佢就因为唔想俾钱咧，佢连呢一个咁伟大嘅医学发明都讲得出嚟。咁好啦，究竟呢一个咧，嗰、那个医药费咧，究竟系点计咧？讲埋俾你听咧，你更加觉得生仔啊，生仔啊！嗱，第一种就系健保嘅保险啦，就唔使钱嘅。OK， 第二种头先话要喺脊椎打吗啡咧，就要俾3000蚊。台币即系800几蚊港纸，咁最尾一种咧叫做自控式止痛，即系最劲嗰只啦吓，要成5000-6000蚊台币，折合1380蚊港币。哇！原来生仔啊，生仔啊，佢几百蚊都唔俾，咁唔好讲千几蚊啦，净系肯免费嘅。佢话咧呢个医生咧都嬲得好紧要，佢话呢个仔咧就喺度等喺度倾偈嘅时候咧，佢就会买烟食嘅。佢话咧买烟系有钱。咁、啊、但係点解呢去帮个老豆呢即係可能攞最少几百蚊就已经可以呢有个好啲嘅止痛药呢佢都唔舍得俾钱。咁呢个医生呢最后呢就好嬲呢佢真係哇好犀利喎。佢话佢偷偷地呢就帮个伯伯呢唔係剔健谱嗰格囉就帮佢呢用咗呢即係所谓嘅第二类呢止痛方式俾佢。 佢自己揞錢噶。哇！所以咧呢、這個對比咧，淨係可以講一個咧就生仔啊，生仔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哇，醫生好啊，醫生真係好嗱、啊。所以咧唔係要你唔好生仔，不過都希望你要注重咩咧？你冇辦法保證你個仔一定好，不如你保障自己個膝頭哥好。豪仔今日要介紹呢一個咧瞬間康 channel 咧，就係、是、嚟自一個。叫做健康 2.0 嘅 YouTube channel 啊，超简单三个动作，保护你嘅膝头哥咧就唔会退化。喂，自己保障自己安全，仲好过靠你个仔啊！三招好简单嘅啫，屈膝啦、压腿啦同埋伸直，你唔好以为咁样就冇效啊！个个医生咧，我睇过好多网站咧，都系介绍呢三个动作嘅，所以我会俾三个，我俾三个老人家嘅样佢，可能去到最后，你都要靠自己嘅啫。瞬间看 channel 嗱，佢又唔使忧啊，因为点解咧？如果佢有啲咩冬瓜豆腐咧，我相信啊，起码佢个外母咧都会第一时间飞扑出嚟。就算佢外母唔飞扑出嚟咧，佢外母个外母即系你嗰个叫做咩咧？系你嘅祖外母啊，外祖母啊，佢都会扑出嚟去救一救你嘅。所以彭爷呢铺啊，你膝头安全，膝头安全啊！ 即系唔该晒啊，阿曾志豪啊吓，令到我咧都系完全系好安慰同埋好安乐咁样啊吓，咁或者我又学下你咁啦，睇下条片做多啲运动，可能可以延长一下嗰件事发生，未使咁样咧吓。咁同埋咧，听落咧，哇，真系会唔会香港我真系未试过做手术嘅时候会问我想要边一只嘅即系止痛嘅物品啦吓，咁、可能咧根本我哋香港就唔使拣，全部免费咁就吓、即系可能最后就系埋喺嗰张单嗰度，就系、是、每日收你几多钱嗰张单啦吓。咁反而我喺度谂。如果覺得生仔啊係一個隱憂嘅話，咁不如生女啊！生女點解啊？生女咧生著一個咧，好似呢一位咧喺內地六歲嘅小妹妹咁咧，起碼都得啖笑啊，同埋氹得你好歡喜啊，嚇唔會激心啊！咁呢一位嘅小妹妹啊，發生咩事咧？咁近日咧睇到新聞咧就講啦，話喺呢一個嘅網絡上面咧，有一位咧。跳拉丁舞啊，六岁嘅小妹妹肥嘟嘟咁，咁咧就凭住佢咧好自信嘅舞姿同埋好凌厉嘅眼神咧，就成为咗咧喺网络上边咧佢嘅短片咧疯传啊，兼且成为网络红人，好多人咧，尤其是媒体咧想揾佢咧就做访问咁样。咁原来睇真啲呢一个嘅新闻嘅内容咧，就话咧啊，原来咧呢一位系嚟自重庆。只係得六歲嘅小妹妹咧，咁佢姓劉嘅，佢個全名咧真係我查過啲粵音韻匯嗰啲咧，都揾唔到嗰個字音點讀，有啲覺得係讀個 C， 即係私人私家嗰個 C 啦嚇。咁另外一個字咧嘅讀餡嘅，即係廣東話啦嚇。咁普通話應該冇咁難聽嘅。咁呢位姓劉嘅小妹妹咧，咁佢學咗咧拉丁舞一年啫。咁但係話佢咧就好俾心機練喎。咁結果咧佢就係參加一個咧係公開嘅中國國際標準舞錦標賽，即係咧跳拉丁舞。咁咧喺呢一個嘅圖片啊，以至到嗰啲短片嗰度咧，就可以見到咧 cap 圖啊，見到呢、這、一個。小妹妹咧，佢个头咧就系扎起咗咧两条独角孖辫咁样，系啦，两边一个角仔咁样，就系尖不甩吓，好凌厉嘅眼神咧，就系望住咧啲观众，咁然之后咧一身咧就系红色紧身嘅舞衣，咁咧又突出佢嗰个小肚腩咁样，啊，真系几得意嘅佢都，咁呢一位嘅小妹妹，由于佢话咧呢、这个报道入边啊，讲佢咧一路跳舞嘅时候咧，就一路咧就摇摆个身体啦，好有自信咁啦，直头咧当全场啲人咧都舞蹈嘅，系得佢一个喺度咁样，咁兼且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咧？跳拉丁舞咧，其实就嗰啲眼神啊、做手啊，真系咧要好大动作嘅。咁有阵时咧，直头要咧反白眼咁滞嘅添。甚至乎个嘴咧都好似咧，哇！ 又嘟起啊，又噬起啊，咁样都真系咧好多表情嘅。咁呢个小妹妹咧就完全做得到，咁啊令到佢咧唔单止话受到评判咧，即系企喺佢侧边咧都为之侧目啊。咁啊就连咧现场有其他咧喺呢个比赛之中嘅一啲观众啊，或者啲旁观人咧，都纷纷咧拎咗个手机出嚟咧就影低呢个小妹妹咧咁爆嘅呢一幕啊吓。咁啊，兼且咧就喺网络上面咧互相疯传啦，令到咧呢个姓刘嘅小妹妹咧都啊而家变咗做喺内地嘅网络红人添。咁好啦，讲咗咁耐啊，大家当然最有兴趣就系睇下呢条片啊，究竟有冇人真系摆咗上网咧？系有嘅。咁啊，而且都几多下。咁啊，彭仔咧就揾到一个 channel 咧，就叫做咧爱斯基摩人。咁咧佢就系搜罗嗰个抖音嘅热门音乐嘅。咁亦都有摆短片喺度。咁其中一条短片咧就话啦，抖音爆火Q 版辣木洋子咁样啊。咁啊片主呢就将呢一个呢小女孩呢佢係狂舞拉丁嘅片段呢混合成呢多夺抖音热门嘅音乐啊。哇，真係睇到你呢开怀大笑，因为佢啲表情啊同埋动作呢真係好正啊。咁呢个小女孩呢又非常之认真又非常之可爱，更加突显出呢佢嗰种嘅得意嘅状况啊。而片中呢亦都引证咗呢新闻入面呢所描述呢个小女孩嗰啲嘅动作就真係咁做㗎喎。而且呢仲见到佢呢大动作到咧就撞到咧另一个咧姐姐添，都系跳紧舞嘅。咁啊咁可爱嘅一个劲舞拉丁 mini queen 啦，咁我彭仔咧就俾五个狂舞红衣女郎嘅 emoji 佢啦。哇，讲到呢一啲咁跳拉丁舞咧，咁讲求呢个技术啊，同埋表情，唔知如果套咗落去啊桂花田嗰度，哇，好狂野咁样，好忙我咁样，会点咧？吓？ 不敢想象啊！回应你 啊，咪横冲直撞咯，嘭一声啊， 碰碰车啊， 系咯，即系你都系你都系周末碰碰车重量版。 昨天跟大家分享过在家做运动不要求求其穿着一些棉质 T 恤短裤啊，这样有些朋友啊还会不穿鞋，又或者穿着对拖鞋的话呢，认真跟你说声啊，你不做好我做啊。明明呢跟住上网嗰啲片呢睇呀係免费，即係睇住嚟做运动係免费啦，但係因为呢冇着合适嘅波鞋呢而整亲脚就要畀钱睇医生就无谓係咪，所以呢一套呢合适自己嘅做运动嘅装束呢係好重要嘅。咁我又继续讲啦，質地呢要舒适呀，柔软啦，佢话可以揀嘅话呢就揀啲叫四面弹性嘅布料喎，因为呢佢话可以由四个方向呢嚟撑开个衣物呢更加有弹性，咁啊拉开嗰个布料咧就更加软啦，更加薄咧系更加适合呢做运动嘅。咁啊，另外喺剪裁方面咧系用呢个叫做标准四撑，标准支撑四线嘅拼缝裤款咧就最好啦。咁系啲咩嚟噶？咁有冇听过无缝啊？无缝制作啊，系即系一幅过咁样啦。咁佢呢个咧四线拼缝嘅裤咧，我话着起嚟咧就话唔觉会有呢个叫做线条嘅感觉啊。即系咩啊？咁样佢话减少啲时，即系咧有啲裤与裤或者三与三之间咧，两幅布车埋咧，咪有条边嘅。系啊，嗰条边你唔好睇小佢啊，因为咧你着得咁贴身咧，如果条边咧系好突显嘅时候咧，皮肤之间嘅会有摩擦嘅。喂，你即系着一次半次就话啫，你唔系唔好睇少呢条边啊。如果质地较粗疏嘅话咧，你日磨夜磨咧，啲皮肤会损嘅。处理唔好真系会发炎噶，系啦，讲即系试过咧，有个女士咧就喺屋企啊着一啲普通嘅 bra 啦，嘅 T 恤短裤啦就做运动，唔知咩后来有啲咩结果啊？系因为佢个 bra 啊系啦，多数而家即系女士们嗰啲 bra 咧系尼龙啊加棉啦，再加有啲铁线嘅话咧，佢喺度喐动佢个身体嘅时候咧，个胸围不断咁样摩擦咧。做完运动又冇即刻去即时去冲凉，唔可以噶嘛嘅时候咧，结果佢个胸部嘅底下咧发炎，出现咧皮肤啊红疹啊，要睇医生啊，所以咧就唔好睇少下嗰啲边啊咁样，即系嗰啲 富与富嗰啲暴与暴之间嗰条边同嘅线啦、都未讲埋波鞋啊，嗱就可能会听日讲啦。今日想分享咧阿果子啊，佢咧就有一段片咧就访问一啲女篮球员，系啦，女性嘅篮球员咧，咁佢就实试啊嗰啲叫做运动内衣贴服。够保护，但系咧就唔可以日日着。咁啊，即系佢系一个运动员啦，所以咧试完唔同款咧，都分享一下啊呢、這个款式系有啲咩好，有啲咩唔好啦。内容咧就都几好嘅，即系仲有啲专家咧简单咁讲下咧如何选择啦，拣选一啲叫做运动内衣啊。热爱运动嘅你喺网上面咧，其实 search 下咧。都有真係好多好多好多唔同知識，香港啊、台灣啊、大陸啊、外國啊嗰啲都有嘅，咁可以認識多啲咧，等自己都唔好買錯啦，買錯之後著完之後做完運動走個樣就唔好啦，係咪？我會俾三個唔同運動嘅 emoji 呢段片咧。 阿女啊，係時候教你揀男朋友嘅秘訣啦。 阿妈俾五个字你，流动工作台。 流动工作台好高噶、哦，哦，我明，即系要佢人工高、身材高。 唔系啊，系要好似流动工作台咁样应用喺啲平坦坚实、冇凹凸嘅地面先稳阵啊。 仲要锁住佢个脚轮， 即系锁住佢，等佢唔好四围玩，增加老公稳定性。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稳阵，安全守则要记紧。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肥妹仔同 Crazy 拉人。 早晨啊，苏恩茄 ，Crazy 拉人。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苏恩茄，仲有咧个个咧唔出声，好乖咁喺屋企同我哋一齐上堂嘅。我哋嘅同学仔 系啊，早晨啊，我想问一下咧，我哋之前啊，而家冇得去旅行啦，但系咧好多啲家长咧都会带小朋友去酒店玩噶嘛，系咪、 哦？ 你哋有冇住过酒店啊？ 有， 系啊，系啊，系啊。有 冇玩嘅？ 系啊，点解啊？ 冇人同佢玩啊！ 系啊，因为你独子啊，我哋就唔同啦，我哋好大个家庭噶。哦，但系咧，我想问下你哋有冇试过咧？啲爹哋妈咪咧 book 错房噶 ？book 错咗，系咪 book 错好多块镜喺天花板嗰啲房啊？ 咩意思？我唔明， 系好似淋下淋下咁样啊？ 圆咕碌嘅咪 book 错咗啲房啊？一揿电视咧，全部都系得如何系起四种声嘅啫，冇第五种噶。 睇你讲咩？你睇乜嘢啊？ 我睇紧睇奥运咯，系啊，奥运咧嗰啲 剧啊，如何下气？ 运动选手全部都系起哦，咁啊就推圆球啊，举重啊， 睇抓举啊，你 系啊系啊，冇错啊。 我哋今日系讲下咧酒店咧嗰啲 book 房啊，我哋希望唔可以爹哋妈咪咧唔好 book 错房。 点解会 book 错啊？ 即系话咧， 讲你听下。 即系点样 book 错咧？就系话啦， 好啊、 譬如咧，一间 double room 咧，你知唔知咩叫 double room 啊 ？double room 双人房咯， 双人房系啊，两张乜嘢床？ 两张单人床。 我哋譬如一家四口咧，我哋都系要呢啲噶嘛，系咪先？咁究竟系要点样叫佢咧，先至我哋 book 得啱啊？ 系咪两张单人床啊？ 系咯。嗱，其实咧，原来咧酒店咧系有三个双人房嗰啲叫做类别噶噃。 哦，好啊，好啊。 三种啊？ 系啊，嗱 ，double room 佢又叫双人房啦。 系。 double double room 又系叫做双人房。系啊，有冇听过 twins room 啊 ？twins room 有 啊， 一张大床冇啦，系咪咁样啊？ 嗱，系啦，就系呢个分别啦。究竟我哋系想要两张床啊，两张单人床啊，一张双人床，定系两张双人床啊？ 哦，就睇下你妈妈嗰日咧嬲唔嬲你爸爸咯。 系有啲复杂噶，原来咧酒店房咧，佢哋嘅 double room 咧，即系双人房咧，系有一张嘅双人床啦，好大张噶，系啦。咁头先我咪话有个 double double room 嘅，啊。 原来咧呢个双人房咧系一间房里面有两张双人床哦，好大个系啊， 两张双人床就 double double room 啦， 系 twins room 系乜嘢啊？ 一张妈大床，唔系一张大妈床。 咩叫大妈床呢？ 一张大嘅，佢又可以孖住嚟瞓嘅床就叫大妈床啦。 唔系啊， 咁咪点噶？ 即系两张单人床嘅双人房咯。 咁 double room 咧 ？double room 系一张双人床嘅。 哦，原来系咁样， 系 啦， 系咪啊？所以咧，哦，有间原来叫做 double double room 系两张双人床哦。 double double room 就好少见啦，几乎系到四个人瞓。 我发觉啊，你呢啲咪算简单咯，而家嗰啲有啲好复杂噶。 例如咧， 啲大人讲啊，有 deluxe 啦，一阵又话。 系啊，有 executive 啦，有咧 superior 啦，咁样系有好多行政啦、高级啦、商务啦、豪华房啦， 啲先搞到你唔知 book 咩好啊！ 唔紧要，嗰啲应该就系你望到有几靓嘅啫。但系头先咧，阿肥妹仔讲嗰啲咧，就 系 你瞓落去， 系啊， 实实际际，可能你就算 book 咗个 deluxe 咧，但系原来佢都系得 single bed 嘅话咧，咁你都系要自己挨细床你瞓啦。 严重猥亵行为，使用电话制作一段有儿童色情嘅录影片段。佢喺住所管有19张儿童色情照片同一段儿童色情影片等儿童色情物品。民政事务局话，鉴于许智峰今个月3号喺社交平台上宣布流亡同离开香港，认为有需要暂停发放佢喺当日或者之后嘅区议员酬金、津贴同开支偿还款额。局方对许智峰不负责任嘅行为深表遗憾。发言人话，民政事务总署制定有关区议员酬金、津贴同开支偿还款额安排的指引，所有区议员都需要遵从有关申领开支偿还款额，必须用于支付执行区议会职务，并认为需要暂停向许智峰发放薪津，确保有关安排符合指引以及公帑得以妥善运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3.3 度，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0点，升283点，总成交金额5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0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9.5升9.5，新上市嘅蓝月亮集团系报15.76，小米集团29.25跌3毫，美团278.2升4蚊，阿里巴巴251.8升5.8，京东集团314.8升8.4，天立教育8.03跌7.4，信义光能15.18升9.2。盈富基金26.66升2.6，保利协鑫能源1.35升7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423，瑞士法郎8.756，澳元5.857，加元6.104，新西兰元5.505，欧元9.425。每百日元兑港元7.4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41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7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7120蚊，升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6.61美元，卖出1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翻嚟十一点，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你有桂花田曾志豪啦 ，Home Office 咧有程振鹏噶。 好，讲下天气啊，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9%啊，咁啊记得天气凉咗啦，冻咗啦，咁啊各位公公婆婆喺屋企咧吓，或者各位同学仔真系啊，就算喺屋企咧都要开少少窗啦吓，唔好。 尤其是啲即係啲女孩子咧，我依家發覺咧，或者女士們咧， 做咩事啊？ 都好怕凍嘅。 我哋屋呢個直播室呢個唔怕凍。 呢個就真係女漢子。 我離曬譜頭先喺度潑線喎，抹兩下台，我凍到出汗啊！真係啊， 數嚟嘅， 真係好離譜啊！ 見到咧，尤其是啲打寫字樓工嗰啲嘅女士咧， 係 啊，哇！真係啦，真係好想問佢咧，如果再凍啲，佢著咩？ 你講得啱啊！ 即係已經係又羽絨啦，又頸巾，又帽嘅咯喎。 我今日咧，我分享個細節咧，我今日翻嚟嘅時候咧，我揸車啦，我去停車場攞車咧。咁我其實我今日嘅衣着咧，同平時一樣嘅咋，我都係咧嗰個咁樣嘅連帽衞衣啦。我加件外套啫嘛，但我上車之前咧，我冇笠件外套喺身嘅，因為我覺得算啦，兩步路我就上車啦咁樣。咁我上完車之後咧，咁啊準備出行啦，就見到我前面咧就有兩個住客咧，都係喺嗰度攞車啦。我哋都系喺同一个空间出现啫嘛，嗰两个住客咧，第一佢有着羽绒嘅，都算啦。第二，我直情咧，我隔住个玻璃窗咧，我见到嗰一男一女咧，其中女嗰位住客咧，我唔知佢，即系佢好似知道我边个嚟噶，当佢有听节目咧，嗱我无衣冇饭吓，我纯粹话，佢真系冻到咧，我见到佢女伴咧。那個身咧係45度嘅，係打斜嘅， 即係凍到縮埋啊！ 係啦，即係佢覺得咧，好似前面咧實在太大風咧，所以佢一定要擋住自己咧。然後咧，我隔住玻璃窗，我望住，我係咪上錯咗車？係咪我上錯咗北極列車？頭先我明明行入嚟嘅時候，我正常啊，咪就咁行入嚟個車廂啦。後來我發現，係咪我身體好咗咧？可能系咪我撞见咗？ 其实你应该有进步到 的。系啦，即系可能佢哋正常嘅体感咧，就觉得哇，好冻啊，45度，我竟然能够挺直腰板啊，真系。 因为你一年会系咁样咧？你一年嚟食少咗呢啲咁嘅药咧，其实应该对你身体好。 系可能系咁样 咧。话晒人哋都可能系女士。 系啦，冇错。 价位 又要嗲下隔篱个男士咁样。 唔系，我今朝都系搭 lift 落楼啦。 你唔好讲，你唔好用你做准则啊！我哋唔想听你啊。你着短袖、长袖已经觉得。都话热到爆炸， 苦嚟噶嘛？ 哎呀，阿鹏仔讲你单新闻得啦，skip 咗佢啊！你嘅体感唔啱嘅，同我哋。 接下来 我以前都系手脚冰冷嘅。 喂，我想话同银纸有关啊。 好啊好啊。 但如果你话咧，有人咧竟然咧喺交易买卖嘅时候，即系买餸啫，即系买餸啊，买面包啊。 好啊。 咁好普通啊。 系啊。 佢使假银纸。 哦，买餸都使假银纸啊？ 使假银纸喎。 十蚊。是不是啊？ 唉，十蚊廿蚊点都好啦，佢总之就系使假银纸。 Okay， 但系咧， 系 竟然咧佢冇事冇干，多年嚟咧继续使佢嘅假银纸。 哦， 咁仲 喂呢啲叫物食当三番啊？ 嗱呢一位仁兄咧，佢仲咧得到咧别人嘅同情， 系啊， 而家仲成为咗一件咧好人好事。 哦，系咪佢使假银纸，但系长期买嗰啲都系买假货翻嚟？ 涉 埋你啲假货，即系 level 咗， 即系佢都未读盖嘅。 系啦系啦，我长期都食紧你嗰啲鱿鱼扮鳕鱼，我俾翻张10蚊胶蟹咁啊 OK 啦，咁样。 系咪香港啊？ 唔喺香港嘅呢件事咧，发生喺大陆方面嘅，就浙江温州市。咁原来话咧，有一个嘅老伯咧，佢啊，哇，7年以嚟啊，就经常咧就去一间嘅面店嗰度买面。咁然之后咧，有时佢咧就唔系话次次都唔俾钱嘅，有时佢会俾钱嘅。但系当佢冇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咧俾假银纸啦。嗰张假银纸系点嘅咧？系咪？ 系假得好紧要噶？ 哦，手画嘅。 系啊。 手画嘅，我估到啦，即系佢唔系真系咧伪钞，唔系嗰啲犯罪集团。 佢即系以前古时嗰啲咁嘅钞票系嘛？ 唔系唔系啊，佢好人好事咧，会唔会就因为佢实在系即系穷啦，佢就写张欠单啊，类似就自己画咗咧。 今日争你一碗云吞面。 系啦，我呢个就系我自己画嘅银行钞票啊，有钱嘅时候会俾翻你噶啦，咁样系咪咁啊？ 佢就冇话会第时俾翻你嗰样嘢，佢系真系画到一张咧系中国人民银行出嘅钞票。 咦，系咪画得好似啊？ 个样咧，其实画得咧系几精美嘅，不过咧就同一张真嘅 相去甚远啦。 嗰啲图案咧就唔一样嘅， okay, okay. 但系你可以从一张当系 一張繪畫嚟到睇嘅話咧，阿伯咧係畫得幾靚。 咁我想問佢有冇剪翻剪裁翻嗰張銀紙嘅 size？ 長方形嘅 size 係又係嗰種長方形、長條形。咁、哦、然之後咧個銀碼咧就係、是、又冇話開始殺價喎， 即 係 佢唔係 寫翻十蚊嘅， 唔係寫五億出嚟嘅。 係啦，佢都係佢就係寫一百啊。十蚊啊，五十啊，呢啲咁嘅人民幣嘅面值。 咁、哦、係有冇用翻啲紅色嘅紙啊，或者係 佢用顏色筆咯。 哦， 都 OK 嘅， 就用顏色筆。 即係佢即係好似玩大富翁咁。 係。 呢、這個阿伯咧，其實佢又唔係扮傻喎，佢咧就真係咧攞呢啲咁樣嘅手繪嘅偽鈔咧，就攞嚟找數，但係咧。嗰、那個嘅老闆同埋老闆娘咧就照收， 哦咁啊、哦、真係好人好事喎！即係我想知道個老闆就唔會話因為佢喺度畫， 其實佢冇錢啊， 係咯， 即係知道嗰阿伯 佢冇錢啊。錢啊 因為最妙嘅地方咧係 你話佢唔係次次都係咁噶嘛？ 係啊，呢、這個老闆同埋老闆娘咧仲即係當呢件事俾人發現咗啦，咁、啊報道啦，咁啊問翻呢一個嘅夫婦咧，咁呢一個店主夫婦咧，佢都話其實呢個阿伯咧都啊即係對我哋都。都好有心嘅，点解咁讲话咧？有情有义咁样，点解咁讲啊？ 佢净系食云吞面嘅，佢唔会食多一碗嘅。 系啊，冇错。 所以咧，我蚀都唔系蚀太多。 佢话阿伯咧，我哋试过咧搬过铺头嘅， 佢都追出嚟， 继续嚟帮衬我哋。 粒免费啊嘛， 俾我继续嚟帮衬你啦。 唔系咯，我俾个假银纸，我画手画嘅钱，你都收我咯。 其实唔系啊，你哋又误会咗。呢、這个阿伯咧，佢系有我哋咧古代中国嘅咧嗰种文人啊，嗰种咧骚。高人墨客的一种传统的风习在这里。以前呢那些人呢譬如、那些什么李白啊又或者呢他是那些即是画家那些苏东坡都试过的。没钱吃饭。又或者不要叫没钱吃饭、哦。他吃完饭之后呢他们觉得自己因为是画啊或者叫做毛笔不发的大家来的嘛。他真的会说啊老板啊找数啦咁样跟住话系啊多谢你两两啊我唔使啦你攞纸笔嚟我提手先挂喺门口度。 系啦就值千金㗎啦以后我就可以免费㗎啦。 系啦喂。 咁 冇 黐纸咪好正佢咪一世都唔使。 以往真係有但系呢以前你睇嗰啲叫做即係民间传奇嗰啲呢总係有啲就话喂嗰时冇 Facebook 㗎嘛我鬼知你就苏东坡咩睇唔到你㗎嘛佢就话唔係嘛，阿叔，你個個攞支筆料兩料，我餐飯又唔使俾錢。 咁跟住就話自己係蘇東坡，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古仔嘅。我相信呢個阿伯，佢應該就係即係 嗰啲小 飽讀詩書嘅嗰啲儒生啊。佢應該就會話啦，我哋嘅中國應該保留呢種傳統啊！我幅畫應該值錢嘅，佢畫得靚唔靚啊？ 畫得係 OK 嘅， 冇錯啦。 OK 靚，同埋咧佢有一個咧好有心嘅做法就係咧， 簽埋自己名， 假銀紙都唔一樣。 嗱就係、是，喂呢、這個係嗰啲畫家係獨一無二噶嘛，每一幅畫作。 呢張十蚊同嗰張十蚊咧係唔同。 嗱我告訴你，即係呢個唔係工廠啤工。 分分钟咧，佢一万一即系人总会百零归老嘅时候咧， 你可唔可以用第二样啫？你可以话佢突然间一夜成名噶嘛？ 唔系啊，我想问。那個鋪頭個老嗰兩夫婦啊，就可能真係啊發咗達都唔知啊！ 唔得，你就咁一個普通人百年歸老，你嗰啲畫作唔會值錢咗噶嘛？ 佢可能 因為而家有人報道嘛， 係啊， 紅咗咯， 係 啦。 我就擔心咧，始終咧阿伯咧都係洗假人紙啊！ 佢唔係洗假人紙啊！ 佢冇假人紙， 佢唔係假人紙啊！ 佢畫啫嘛， 佢畫張銀紙畫出嚟啫嘛，呢個真係唔同洗假人紙喎， 真係。真係銀紙咁， 唔係 咁樣俾我咁啊！ 佢真係當係一種等價交換咧。嗱，我食咗你雲吞麵啦， 我畫幅畫俾你， 我畫幅畫俾你，不過咁啱幅畫係銀紙啫， 我知畫銀紙嘅。喂，唔好話畫銀紙。 如果係咁咧，我都放心啲。 O K 㗎， 呢件事咁樣爆咗出嚟咧，呢個阿伯唔知會唔會？跟手會有人嚟問佢，喂，你係咪使假人紙拉你咁？ 唔係喎，呢個阿伯真係有嗰啲傳統風氣喺度啊！ 嗰個鋪頭佢願意接受嘅時候，你唔可以話我嘅喎。 唔係，我覺得唔犯法嘅。不過我驚咧，佢呢單新聞爆出嚟咧，係有越嚟越多啲同行咯。 跟住哇，咁都可以揾 阿仔啊仔過嚟叫老闆啦，係啦，佢話火柴人好叻㗎。 講牛，咁我諗應該就得一個阿伯係咁嘅啫。 If I were a painter, I would paint my reverie. If that's the only way for you to be with me, we'd be there together, just like we used to be. Underneath the swirling skies for all to see. And I'm dreaming of a place where I could see your face. And I think my brush would take me there, but only if I were a painter and could paint a memory. Climb inside the swirling skies to be with you. Swirling skies to be with you. I'd climb inside the skies to be with you. Norah Jones 嘅呢首歌啊，《Painter's Song》啊，哇，几有诗情画意啊！如果我个画家， 系啊， 我会画我哋嘅记忆出嚟，我哋会喺里边相遇啊！真系嗱，晏啲咧，我哋真系可以喺记忆里边相遇啦。 系啊。我哋可以网上留言，我星期三个门的咧，我哋会讲下我们的校园运动， 系咁啊，到啲运动热潮， 系啦，咁跟住又即系可以讲下你哋嘅联校比赛啊、学界比赛啊、班级比赛等等嘅嘢啦，咁又可以讲下啊，你有啲咩另类运动去学过啦， 冇错冇错， 系啊，参与过系咪？ 系啊，咁大家可以网上留言啦，无限欢迎嘅吓，晏啲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做我们的回忆。 系啦，嗱，我想话咧，即系考车嘅时候，你永远都系好希望嗰一日， 系 嗰个考官系一啲咩状态咧？ 心情平静，心平气和， 系啦。 你会觉得嗰日如果系一啲特别嘅日子，当下嚟紧10月24日平安嘅咁样， 哇！ 嗰日都即系呢啲咁大节日都照考牌， 会噶会噶。 唔系红假期就应该会有安排啩。 佢嘅问题咧就系话，你觉得佢会唔会当系话？哎，好啦。见你都系撞烂咗四盏路灯，同埋冲咗两次红灯，咁小事，俾份圣诞礼物过你啦，俾个车牌 pass 啦。 喂，我唔知啊。 咁明显嘅错误就应该冇死倾 啦。唔系，之前都有人讲过噶嘛，话如果啲大时大节咧去考牌咧，嗰、那个成功率咧系高噶嘛。 相睇噶咋，即系所谓相睇意思就系咧相向啊。佢如果从一个好嘅角度就话，哎，俾份圣诞礼物你啦，又得。如果调翻转就话。大时大节啊，我都唔想咧，你咁样揸车出去咧撞到人啊，唔俾嗱一样得噶。 咁就睇下嗰个考官啦，系咪？好啦，咁啊就我呢个问完啦。 好啦， 即系呢 个人。然后佢嗰个题目咧就系话啦，我想讲一个早餐店嘅故事。 我想讲下做手术。 你离晒谱啫，离晒谱，完全系一回事嚟噶。 你梗系知道会有连带关系噶啦。 做手术又要择日。 做手术， 做手术唔通都同大日子有关？ 系啦，圣诞前夕缝多两针，私人醒嘅。 系啦， 系啊， 定系 会 啊， 乱住把口， 赶住去派对。 可能系啱喎，你咁样啱喎。 应该又唔会嘅，天医生嘅。 唔系我哋讲唔系讲香港啊嘛，我哋讲婆罗乃嗰边啊嘛，好远嘅地方啊。 好啦， 好啦。诶，啱啦，头先咧，彭仔啊就正正讲到啦，讲到一样嘢就 系 话参与派对， 赶住啊！ 嗱，佢咧而家咧好巴闭啊！嗱，我讲嘅呢个咧系一个研究报告嚟嘅，咁喺咧系啦，由日本呢、這个日本嘅一间大学啦。美国嘅加州大学啦，哈佛嘅大学医学院啦，究竟啦，哇！呢三间大学嘅医学院系咪？ 佢哋研去佢哋咧进行一个研究啊，揾咗98万人个病人啦，系真系都几权威嘅。喺2011至2014年咧，佢哋喺美国咧嘅美国人咧喺外科手术啊，当中65岁至99岁呢段期间有98万人嘅做呢个外科手术，嗰、那个术后即系手术之后嘅死亡率分析。 哇！ 佢好震撼啊！ 系咯， 都好犀 利。原因知道个原因 系啦，即系话手术之后30日嘅死亡率。 佳节前夕零舍多，系咪咁啊？ 你觉得系因为佳节咧，定系因为个医生啊，定系因为啲咩嘅问题影 响到？佢哋得出个结论系同呢啲有关。 哦，我估到，凡系个主诊医生生日前嘅日子，或者生日嗰一日，术后死亡率就高。 嗯 是是 ，exactly 一模一样嘅答案。 多谢各位陪审团啊，sorry 啫，唔应该多谢嘅 真 系。真 系唔应该多谢。 哦，即系佢个人化都 咁似啦。 系，唔系啊，即系心急想收工啊。 真系个人化到，我去个医生咧，佢话咧医生生日嗰日，如果佢系有手术嘅要做嘅话。咁咧，佢話咧，嗰啲病人咧喺嗰個手術之後30日嘅死亡率係高出1.3% 嘅。咁佢仲有冇用啲唔同嘅處境嚟到去比對？ 係啦，係啦， 個術後死亡率啊。 因為我哋咧，其實係如果你要嚴謹知道佢嗰個係叫做相連關係，定係有一個咧叫做因果關係咧，係爭好遠嘅喎。 我明你意思。咁佢已經話咧。撇除咗嗰个病人嗰个状态啦，撇除咗嗰个叫做嗰个叫医疗嘅设备水准啦，嗰个病情嘅严重程度啦，嗰个年龄啦或者性别啦等等等等，系话一啲平常嘅日子啊做手术啊。系咁样讲啦，即系话当然一啲 special case 唔同啦，系咪先咁样咯？佢话跟住咧，佢话哇，竟然系因为喺佢话发现咧嗰、那个讲紧外国啦吓，佢话发现咧啲医生咧，如果系当生日当天咧系做手术咧， 系 唔好意思，即系见到咧嗰个叫做30日后死亡率系高出，佢系因为真系咧心急嗰个情绪啊，嗰个情绪系于嗱，当然佢呢个研究吓唔系我讲下个研究报告， 即系又快。走咗， 即系话希望心急啊！即系个心系于嗰个 咁中意生日嘅咩？ 为自己庆祝生日嘅 party 嘅嗰个情况啦，嗰、那个状况啦，佢话而分心咗。 哦，咁我知道点样解决啦。如果我哋真喺美国嗰度咧，知道个医生咧生日咧，唔好讲咁多。其实手术之前咧，买定500个蛋糕，50个蛋糕。医生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要嘅要嘅，食咗蛋糕先啦，都食咗先啦。你食咗唔使咁心急啦，你中意听咩歌啫？ 食咗咯，系咪先？ 系咯系咯，你生日即系我都知系啊。 又或者医生生日嗰日。喂，唔该，俾一假一天假期佢啦。 系啊系啊，生日啊，咁我哋系咪可以放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防疫措施同疫苗采购同接种。医学界陈佩贤批评政府不断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但在追踪同执法上出现漏水。经民联梁美芬认为政府现时的措施并非张弛有道，而是拖拖拉拉。工联会麦美娟质疑，如果不做全民检测，怎样达到清零？民建联柯创成关注当局在疫苗注射上有没有计划，以免到时出现混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认为现时的强制检测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的策略有效。他又说当局会设立社区疫苗注射中心为市民免费接种，目前正是密锣紧鼓处理。彩云村明丽楼有多名住户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当局要求居民接受强制检测。承办商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今朝早在明丽楼外设立流动采样站，提供检测服务。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到场视察。有居民说担心受感染，会尽量避免外出，亦都专登戴上2个口罩去做检测。流动采样站会向市民提供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采集服务。服务时间由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8点，暂定开放至今个月20号。 大埔丰年楼外佣宿舍寻日出现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杰文说，有关宿舍不是协会会员，这一次疫情可能是已经有工作的外佣探望宿舍内的佣工，造成交叉感染。张杰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每间持牌宿舍一个月大约有十名的外佣居住，如果出现爆发可以追踪得到，但是非持牌宿舍就很难追踪曾经入住的外佣。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仪在同一个节目说，入境处容许已经完约的外佣逗留期限由14日延长至最多一个月，但他认为外佣在找工期间会到宿舍暂住，当局应该检视相关宿舍的数量是不是有牌照和达到卫生标准。他又说，有雇主查询应不应该在外佣正式翻工之前再作检测。民政事务局说，鉴于许智峰今个月3号在社交平台上宣布流亡和离开香港，认为有需要暂停发放他在当日或者之后的区议员酬金、津贴和开支偿还款额。局方对许智峰不负责任的行为深表遗憾。发言人说，民政事务总署制定有关区议员酬金、津贴和开支偿还款额安排的指引，所有区议员都需要遵从有关申领开支偿还款额，必须用以支付执行区议会职务，并认为需要暂停向许智峰发放薪津，确保有关的安排符合指引以及公帑得以妥善运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30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6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1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8.5，升8.5。新上市嘅蓝月亮集团系报15.52。小米集团29.15，跌4毫；美团277.2，升3蚊；阿里巴巴250.6，升4.6；京东集团313.4，升7蚊；天立教育系报8蚊，跌7.7；信义光能14.98，升7.2；盈富基金26.6，升2毫；中国平安94蚊，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人民币6.54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7点，升69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95美元，卖出185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 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通州西街。咁喺湾仔嘅分域码头街有沙中线工程，分域码头街去湾仔运动场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会议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九龙湾启福道油站方向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大家留意啦，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即时被拘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细啲。下个星期咧，单工程要操作吊船，你做好准备未啊？ 准备好啦，李 Sir。 嗱，我问你啦，吊船嘅安全装置检查咗未？ 要检查嘅咩？ 咁嗰几日啊嘅天气，你又 check 咗未啊？ 吓，同天气有咩关系啊？ 喂，唔该你啦，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佢哋会讲吊船安全操作要点，仲有啊，你咩都唔知唔识唔准备，下星期唔好嚟开工啊！ 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 风骚我们的，今天呢就想同大家呢一起讲下运动啊。原因呢都同呢近期有一个电视台呢就做緊一套电视劇，就由Steffi 邓丽欣呢就主演嘅排球劇啊。咁似乎呢都掀起呢大家追看，兼且呢就对排球呢好似有返一啲嘅热情咁样啊。咁其实呢勾返起我哋过去嘅回忆呢，在我哋成长嘅日子当中咧，真系经历过有唔少咧，都系咧被牵动而嚟嘅一啲运动热潮噶噃。嗱，讲远少少啊，70年代又系排球啊，嗰阵时咧就有啲日本嘅配音电视剧集咧，即系当年嘅日剧啊，就系咧兴起系讲打排球噶噃。譬如咧，有最早期嘅就《青春火花》啦，呢一套剧嘅主角啊，入面嘅主角啊，苏柔美呢一个名咧，应该有啲印象啊，对于啲年长嘅听众。咁仲有咧，佢嘅杀手锏就系鬼影变幻球啊。咁之后呢喺1979年呢仲有另一套嘅日本配音电视劇，又系讲排球嘅，就系排球女将啦。女主角呢佢嗰个嘅必杀技呢都唔少㗎。一样有鬼影，不过呢就系鬼影旋风球。仲有一招离心毒劈，以及呢开波时候一招泰山压顶。哇，真系全部都有晒名堂，招招呢都攞胆咁滞呀。咁呢啲呢当年呢都真系呢几系有话题啦，兼且呢有好多呢朋友都会学模仿，睇下自己会唔会可以练得成呢一招嘅鬼影旋风球都未定。 至于去到八十年代咧，就转为系足球啦噃，因为咧1983年咧就有呢个卡通片啊《足球小将》啦嘛，掀起咧细路界嘅足球狂热啦，戴志伟啊、林元三啊呢啲角色，以至到冲力射球嗰啲，哇喺即系大家都仲系依家重播睇嘅时候咧，依然系咁咧兴奋啊！除了足球呢，还有另外一个冷门的运动呢，都有朋友在当年呢因为这一套卡通片呢而是关注的，就是1985年时候的卡通片 Touch， 都引起呢大家呢是对于这个的棒球啦这一种的运动呢都多了呢他们的关注度的，所以呢都是呢受到影响的。以至到有時候就不一定是劇集影響的，可能是一個的人物都會影響的，譬如1996年的時候，李麗珊珊珊在亞特蘭大運動會奧運會當中就拿到香港歷史性第一面的金牌，哇之後大家一定會記得的，哇在不同的沙灘那裡都會興起大家要學這個的珊珊一樣，就學這個滑浪風帆，希望可以好似佢咁咧为港争光啊嘛！当其时咧真系掀起一阵咧系学呢个滑浪风帆嘅热潮啊吓！啊，而家数下数下，即系好似咧有唔少啲咁样嘅被牵动嘅运动热啊！啊，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又回忆起有几多咧？如果有谂起一啲咧我哋遗漏咗嘅，都不妨咧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系同我哋留个言，又或者同我哋交流一下。 好咗啦，我们的啊，话俾你听，有好多运动嘅回忆翻晒嚟啦。 系、 啊， 我漏咗呢个入樽添。 系啊，男当入樽啊， 呢个系阿豪仔嘅年代啊。 哦，唔系，不呢个而家就听紧 Twins 嘅爱情当入樽啦、啊。其实都系好多校园里边嗰啲即系啊运动嘅项目嘅、嗯。你有冇发现咧？嗱，电视剧嘅影响固然好大啦，但系好多时候咧，譬如广告都系噶。我头先咧搵唔翻嗰只歌就，你记唔记得咧？即系话郑伊健咧第一次拍嗰个柠檬茶广告咧，咁里边咪就系话佢系打篮球啊， 系啊，一班同学啦，打篮球， 系啊，咁跟住嗰个女仔就喺度，即系喺遥望喺暗恋佢咁样咯， 系啊系啊， 系 啊，我觉得咧呢啲广告嗰阵时出街咧、啊，你都令到好多人咧，即系喺校园里边进行运动嘅时候咧。你會有好強嘅代入感， 即係有一個幻想。 係、 當我喺個籃球場上面， 有 冇 女仔等我咧？ 喺度即係玩緊打籃球嘅時候，睄下側邊有冇女仔喺度暗揀啊，望住自己，跟住喺度等我咧咁。 咁事實係真噶嘛？我哋成日都見到咧，電視劇裏邊咧，成日都描述嗰啲 有呢啲青春畫面啊。 係啦，嗰啲男女主角咧，永遠都係咧籃球隊長啊，咩隊長咧，佢身邊就總係有好多女朋友出現嘅。 中學、大學係咪比較多？ 嗱，你自己做個女生啦，你有冇暗戀過啲校隊啊？冇啊！ 嗰时应该系我系疯魔人哋嘅，系咪应该系咪咁讲？ 被迷恋 嘅，你外母个自信心咪爆棚嘅啫。 因为我喺小学， 可能系唔知咧。 我喺小学阶段咧，我系打篮球队嘅。 你知唔知佢居然系篮球队？桂花田佢唔打保龄，佢系打篮球嘅。系、哦，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当日嘅情况系点样嘅？ 咩啫？系啊，因为 老师系点样俾你收买咗，会俾你入校队咧？ 收买嘅，自愿参加，跟住去受训嘅。 佢点样点评你骨骼惊奇咧？我想知。 咩啊？听唔到啊？ 有训练噶， 梗系有训练啦！我哋打学界同埋打呢个班制同埋打联赛。 你个打会唔会同我哋意思唔同啊？你兜巴冚耐咋 嘛？ 唔系你讲下老师嗰阵时点称赞你噶？ 唔系，因为咧我即系由于即系骨骼惊奇啦吓，即系比较大份啊，咁所以咧我都系被安排咧成日篮板底下底嗰个接波个，跟住 但你跳唔起啊嘛？ 我细个跳得起噶，我都有24寸腰噶， 系咯，你个高噶。 我都相对喺我即系我喺嗰、那个即系我细个嗰个四五六年班嘅时候咧，我系比较高嘅。 系啦，你同天怡比都系高嘅， 相对地比较高嘅。咁所以咧就做咗呢个篮球队。咁由于咧即系经历3年嘅训练啦，之后咧到上咗中一之后咧就无心恋战啦，跟住咪。 由呢个训练之后，跟住 你啲嘢， 唔系跟住咪个身形咪变咗撇开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不停咁运动咧，嗰时系咪？ 系咯。 咁咪好结实啦，系咪？又大只啦。 系咯。 咁跟住一唔练运，一唔做运动，一唔去练嘅时候咧，咪跟住咩咪变咗肥咯？跟住咪胀晒，咪变肥咧，肥咯。 系啊，我佢个年代咧，篮球名将咧，真系要讲郑海霞噶。佢咪就系咯，答唔到。我想问你个女知唔知你嘅威风史噶？ 我知啊，我有讲俾你听噶。 佢咪即刻咧知道话 副队长嚟噶我， 唔可以好似妈咪咁样。系啦，佢女知道话唔可以好似妈咪咁样，要运动就运动到底嘅。 我以前好无奈地，我女都好运动嘅。 你个女起码 keep 住啊嘛， 系都有嘅。 佢系向第二啲发展啊嘛。 系啊，但系佢讲完之后咧，显得我而家再讲咧就 点啊？ 我真系觉得我渣咗好多。 点啊？你 我都系篮球队啊。 你系篮球 队，系咯？ 小学阶 系啦，我中学嘅，我中学系篮球队。 你中学已经系高一层啦，又 系啊，同埋我中学嘅篮球队咧，我位置好稳固噶， 系啊，长后备 啊，嘅后备啊，位置非常稳阵，肯定噶啦， 你 后备硬啊。 咁你嘅贡献主要系啲咩嘅咧？ 我贡献可能就啱啱填咗个名单咯， 系 啦， 即系够人数去参加， 系啦。但系我觉得个记忆都好开心嘅， 咁都开心啊？ 喂！你想想那时候其实不是想有没有什么女仔来围住你的。是啊，有得出赛的，你只是想。 后备也有得出赛。 后备也有，你都可以跟着大队一起去打招呼啊，兴奋啊，拉拉队啊。 哦，那些 啊。在 场边热身。 是啦，同埋在他们的主力呢就未想着出场的时候呢我们就先去压一下时间先的。都有玩过的。 参与一下啫。 但那时候你觉得这个是校园生活一部分呢群体活动很高兴的。 哦，是啊。 咁啊，每逢班制比赛呢即是你就算不用校队呢我们都有班制篮球比赛的嘛。 是啊，是啊。 真的呢好似頭先阿彭爺講嗰啲卡通咧，好似自己去到睇 touch 啊，睇足球小將咁樣咧，你好似覺得咧，成個學校咧圍滿曬啲觀眾， 真係好威風㗎。 係啦， 因為咧我哋嗰時咧，即係我講小學，但係嗰陣時我間中學就冇心選戰已經。咁咧小學 中學咁我係佔東咁咪冇讀書啦已經。 一中學嘅已經出嚟社會度做嘢啦。 係啊，冇錯。 係啊，即係好高興嘅，即係每年學校咧就會去搞呢個籃球比賽啦，即係我仲想參加籃球啦。哇，真係咧好熱烘烘啊！第四即咁多同學仔一齊睇啦，跟住咧班對班去到六年班最高峰噶啦嘛，因為你最高大個啊嘛，哇攞埋個即係嗰個叫冠軍咧， 有冇嗌你個名啊嗰陣時？ 都攞冠军啊！ 你小学 系啊系啊，梗系攞。 你小学英文名系咪都系叫 Jacqueline 啊？唔系 Jackie 啊？叫咩名噶？ 啊冇噶，小学冇英文名嘅，上中学先有嘅啫嘛。 你知啲人喺度嗌猛咁嗌，保龄保龄，俾个波保龄啦，保龄俾个波保龄，保龄球哇！真系 冇理由咁威，又攞埋冠军都冇啲吓。 咁你咧？咁你咧？阿 万 人，你咧？ 我一路咁静，同埋喺度啊，问下你哋，听下你。 我一直等你啦。 知道我系冇呢啲嘢。 你冇理由喎，你骨骼咁精奇，你冇参加足球队？ 哇！嗱，一 马勒多纳咁嘅身形， 咪系咯？ 都系话咧，我嗰间嘅由小学去到中学咧， 都系冇运动嘅。 运动都麻麻地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咧，中学咧有一个嘅运动系叻嘅，唔应该咁样讲话人哋麻麻地。而係咧，去到中學嘅時候咧，我中學嗰間學校咧，佢唔係好鼓勵咧， 哦、 除咗讀書之外咧，唔係好鼓勵做其他嘢。不過咧，當其時有一個阿 Sir 咧，因為佢都曾經係港隊嘅籃球嘅隊嘅代表啊，咁所以咧，佢領軍之下咧，我就記得嗰陣時咧。就我哋间中学嘅男子篮球队咧系威过嘅。 你有冇份啊？ 我冇份。 佢同佢咪就系呐喊叫嚣嗰啲啊？ 你仲喺走咗去隔篱公园仔度玩紧捉伊恩啊？ 所以彭爷，见唔见到个分别啊？你错过咗你个黄金掹高嘅阶段啊？ 系啊。 哎呀， 走走趯趯噶， 掉下个波路啊？ 咪就系咯，你拔尖补底就系嗰个时间啦。如果唔系， 你系玩捉伊恩系咪啊？ 你就喺度捉伊恩， 好似唔系我嘅嘢咁啊！玩咯， 哎呀，可惜啊！如果你话咧，即系呢个运动咧，头先有好多类别咧，都系电视剧影响啊嘛。其实仲有一套噶， 仲有咩啊？ 当咩四叶草遇上剑尖时啊？ 哦，嗰、那个系剑击、 啊。剑击啊！咁其实咧嗱，我记得嗰阵时都有一轮咧，即系大家对嗰个打剑咧都几有兴趣嘅， 啊、 因为 好型仔啊嘛。 剑击啦， 十几年前啊，嗰啲家长咧已经咧，哇，唔好同我玩嗰啲咁普通嘅嘢啦， 是是是 足球、篮球、排嗰啲唔好玩啊， 冇错冇错， 玩嗰啲。 你好似高尚啲添啊！ 嗰套即系衫着出嚟咧，你督唔到人啊，你都觉得好架势啦。 嗰个鬼面罩， 系啊， 同咩咁巴闭啦？系啊嗱。 咁如果你话校园里边咧做呢啲运动嘅回忆咧，我觉得仲有几样嘅，譬如话究竟你喺校队咧，你会有啲咩特殊嘅待遇啦？咁嗰阵时候我哋间学校咧，我谂间间都系噶，唔系唔使考试。譬如话咧，你校队嘅话咧，你可以有咧嗰个 locker。即系嗰个叫做储物柜仔咧，那个 locker 咧，真系好紧要的，因为你可以挤自己嘅私人物品落去咧。咁你谂下，咁多个中学生，个个都冇自己嘅一个储物柜噶嘛。咁 就 校队就有啦。所以嗰阵时咧，我哋咧有一啲， 连你后备都有。 后备好似我又冇咧，我都系。唉，啲虛名嚟嘅。總之，我就淨係知道咧，佢哋有啲人咧，就真係本來咧係懶啊，唔想參加校隊咧，跟住咧。佢话喂唔系、有 locker 喎、喂咁啊喂好啊参加 好 cheap 嘅真系 唔系啊你谂翻转头你可以有一个拥有自己一种好似即系私人嘅储存好似迷你仓咁样 明啊明啊明白啊 呢、這个都几得意噶 因为零舍架势有啲 优越感嘅有种 因为唔系人人有嘛就当正当唔系人人有嘅时候咧边啲人有你系校队咧你系咩嘅校队咧就 系、 是、一件事 啦冇错所以嗱譬如有呢种校队啦仲有如果你有得出外打比赛咧我记得以前我间中学咧，原来佢最威系咩咧？就系手球啊！ 哦，系 啊，呢个就好似较为冷门啦，即系唔系我哋最传统嗰几大足球嗰啲球类活动啦。但原来咧，佢话70年代、80年代嘅时候咧，好话我哋间学校嗰个手球队咧，系直情可以威到咧，譬如去台北比赛噶，即系真系走出咗香港嘅家门口咧。佢会参加呢啲即系叫做国际赛事咁样咧， 区域性嘅比赛， 区域性好巴闭嘅，即系出到去搭飞机，你谂下搭飞机都够巴闭啦，即系你 系 校队， 系啦，仲要出去打亚洲赛系嘛， 系啦，你去台湾嗰度，所以后来我哋即系到我哋上中学嗰个年代咧，就睇翻我哋嗰个老师嗰啲威风史咧，佢成日都会咁样回味嘅，就话，嗰阵时啊。你入得嚟迟啦，我哋好犀利噶，出咗去外面搭飞机出去比赛噶，即系喂代表香港好劲噶，即系好似系学界里边嘅精英翘楚咁样噶。 跟住好口痕咁样，点解而家又唔得嘅？ 系咪你哋衰咯？你哋青黄不接啊，一定系学生有问题噶嘛，系咪先？嗰、那个水准跟系 啦， 水准跟唔到上去咯。 系啊，喂，我哋都有啲朋友咧，系啦，喺度讲紧咧，就系话，讲紧咧，佢就话咧，佢有个听众就话曾经啊，唔系我哋蔡主任啊，曾经参加过咧嗰、那个叫带式榄球啊。 带式篮球 系啊系啊，真系好特别喎吓！佢话最深刻印象咧就喺体艺中学嗰啲女队员，佢真系咧，哇身形咧又靓啦，又正啦，个样又好啦，跑起嚟啊真系有速度，跑得快啊又唔会慢啦。佢喺更衣室见到佢哋啊，更衣室见到更好好羡慕。 系点啊点啊！ 真系流晒口水，佢哋真系好。嗰条长腿真系咧，真系冇得顶噶啦！ 女孩子望翻女孩子， 系啊系啊，系 啦，口水滴滴滴嘅。喂，呢度有个咧，我哋听众啊喺网页度咧，佢就话啦 ，Terry 咧，佢话当年咧亚洲电视就播美式摔角，即系我谂啊，何必师傅做旁述嗰个年代啊， 系咪啊？ 系啊，佢话咧，佢哋学校嘅体育堂咧就好兴咧自己组摔角队互相打噶。 哦，即系话跟住嗰个电视有啲咩或者咩啊？ 系啊，佢话体育阿 Sir 做埋评判添啊！ 哇，咁啊好开通喎！ 系啊，呢个紧要啊，咁样咁如果你讲开呢个运动咧，我都试过受一套剧集影响咧。咁啊，不过 系 好后期啦。唔系啊，系去到我讲紧四五年前嘅事嘅啫。马拉松。咁嗰陣時咧，就唔係香港電視劇啦，就日本。咁日本電視劇咧，嗰陣時有套咧就叫做《陸王》啊，陸地嘅陸咧，即係就話陸上跑步之王咁嘅意思啦。佢就成集就講話嗰個人咧，就由一個做咧，即係嗰啲襪套咧，日本咧佢有啲咧著嗰只襪咧，就用鞋套就當係鞋咁樣嚟著嘅。咁而家都有得賣嘅，咁佢哋叫嗰啲叫竹袋。咁咧佢就講呢個故事，就話佢點樣由呢個竹袋咧就變成咗咧就出跑步鞋。咁個男主角咧點樣跑步跑馬拉松啦？咁你知日本啲劇集好熱血噶嘛？ 哦，即係阿信的故事嗰啲 fan 嚟。 係啦，我咪睇完之後咧，你就不停喺度激勵自己，就話我都要參加馬拉松。所以嗰鋪咧，我咪咧膽粗粗咧，我由10K 嘅記錄咧，一報名就報名去玩馬拉松咯。 咁、哦、真係影響得 佢影響， 係啊，真係影響得咁緊要啊！ 係啊，嗰次又天網恢恢，即係唔係其實天意安排咧？ 咩天網恢恢？ 中咗招，係啦，佢就幫我即係報名成功咗咯。 得住招。 係啊，我就成功。 成功跑咗人生第一个马拉松。 哦，就系又咁样咁影响到人。 系啊，因为嗰套电视剧个男主角咧，本来系跑步精英嚟嘅，但系又受伤啦，跟住跌倒啦，又点样咧？即系经过克服啦。咁佢嗰个出足袋嘅公司咧，又细埃嘢嚟嘅。佢点样慢慢爬起咧，就可以对抗到啲大品牌咧？完全系我哋呢一啲啊， 好有斗心 嘅，系啦，即系由低跑起嘅嗰种嘅斗志啊！咁啊，呢啲电视剧咧就真系几影响咧，即系自己跑步嘅嗰种热情喺里边 嘅。咁我阿鹏仔，你到而家咧，你有啲咩运动参与过嘅咧？系咁多年， 你讲学校里边啊， 咩都好啦， 系咯。其实我冇乜运动参与过， 都睇得出嘅， 因为仲系好 嘢。你冇后悔，因为 好大只噶，你有做健身噶。 我系后屘去入到大学咧，先至有两个嘅体育。课咧系比较深刻啲嘅，一个咧就系、是、做呢、這个 健身咯， 系 咯系咯。 佢其中有一个嘅有个 course 咧就系、是、要我哋上去做体能训练， 系。 然之后第二年咧有一个 course 咧就系、是、要我哋系学打呢个 softball。 softball 即系嗰啲咩啊？软 嘅啲波系嘛？ 垒球， 垒球哦。 咁 咪就系软，我都知啦。 其实咧嗰阵时咧，呢两个课程咧都系阿雷 Sir 教我。 哦，阿雷洪德博士，我们的体育知识都是由雷洪德博士教的，系啦。 自细已经系培育嘅。 哦， 我想问啦，唔系你大学先去啊？我想问你，咪从小都唔相信咧，打用做任何运动咧可以令到自己增高噶？ 点解你又要翻呢个话题咧？ 啫，如果唔系佢 关事噶嘛？ 我在学校以外咧系好大运动量噶， 系咩运动量呢？你担担抬抬 你睇佢跑步 走噶， 系啊，你行得好快，我哋都知噶，行得快食量大系咪先？ 系 啊，可惜。如果你嗰阵时啊入多两球樽啊！而家 点啊？ 冇嘢，都系条裤都系咁长。 唔系佢唔使身高，佢人工高，地职位高就得啦。 系啊，而家咧我要播呢只歌咧，其实亦都系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咧。 系咩啊？ 佢当年咧又系带起咗一个咧，即系运动。咁呢个运动真系名副其实冷门运动嚟噶。 喂，日日我前往后推嗰个都系噶。 因为真系好冷噶。 咩啊？ 呢个有冇印象啊？木村拓哉。冰之骄子，打 ice hockey 啊！嗰阵时香港都有个溜冰场有教呢啲噶，到而家我都好想去参加，真系。With every single beat of my heart, yes, I was born to take care of you. Every single day. 1872388 1872388我哋晏啲会有猜猜我是谁啊？ 系啊，电话号码系啦，咁、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啦。咁我哋今日咧嘅题目就系、是、 等等冬至饭、 啊。我想我一阵间话俾你听。 哦，系咩系咩？忍定你打嚟先啦，系啊。电 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可以登记啦。 视像方式同日本众议院议长大岛理心会谈。律政书话，今年九月日本新政府成立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菅义伟实现通话，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作出规划，明确咗方向。中方愿意同日方一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律政司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立法机构的交流，正确引导国内舆论民意，为两国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大岛理心话，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和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等的共同挑战，愿意加强包括两国立法机构在内的各方面交流，进行坦率对话，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改善两国关系。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维持在16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和天气清凉，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3点，升216点，总成交金额69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1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8蚊，升8蚊。新上市嘅蓝月亮集团系报15.4，小米集团28.95，跌6毫，美团276.8，升2.6，阿里巴巴250.6，升4.6，京东集团313.2，升6.8，信义光能14.94，升6.8，天立教育7.94，跌8.3，盈富基金26.6，升2毫，中国平安94蚊，升1.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424，瑞士法郎8.755，澳元5.858，加元6.103，新西兰元5.512，欧元9.4286，每百日元对港元7.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1点，升73点。港金现价报1716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47美元，卖出185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同埋九龙湾启福道油站方向观塘。另外呢，蒲岗村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彩虹村呢，由于中线呢有路面维修啦，咁影响到而家蒲岗村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呢就是比较车多㗎，咁揸车朋友呢就要留意。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十分定满分？你觉得阿一同 M K 妹夹嘅指数有几多分呢？ 八分，佢好了解我哋需要啲咩啊？可能我哋嘅性格啊、讲嘢方式啊，佢都会明白咯。我系 M K 妹最后一滴血阿蓝，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湖妹。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 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二台通识六十秒。 呢几张 B B 床，你觉得边张靓啲啊？我想送一张俾我两个月大嘅侄仔啊！ 拣 B B 床咧，唔系净系睇靓唔靓噶，有好多安全标准要注意噶。 咁大学问噶，咁要注意啲乜嘢？ 嗱，例如咧，床栏嘅栏柱间距咧，至少要有6厘米，唔好靠住身体任何嘅部分。床褥尺码咧，要同床配合，两者之间咧唔应该留有空隙。床褥力都要够结实，仲有啊，要留意啲油漆咧会唔会含软啦，又或者咧系容易剥落。而床嘅质料咧就系要平滑，冇裂痕，又或者系尖刺。 哇，原来咁多嘢都要注意噶，咁枕头又应该拣边款啊？ 你个侄仔得两个月大，唔需要用枕头住。 哦，咁仲有啲乜嘢要留意噶？床上面有冇话唔好放啲乜嘢啊？ 嗱 ，B B 床上咧唔应该摆放杂物同埋玩具，仲要记住咧唔好将 B B 放喺被啦、枕头、羊毛被、豆豆椅、sofa 啦，又或者系软垫等等嘅物件上面瞓觉，避免引致婴儿窒息。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先做啲互動嘢先嚇，第一咧就係呼籲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1872388，我哋晏啲。 猜我是誰？ 係啦，猜猜我是誰啊？我哋頭先開股啦，都提咗大家啦。 係啊，因為下個禮拜係做冬啊嘛，冬大過年，咁啊喺冬至裡面咧，我哋大家所食嘅餸咧係有啲咩咧？咁 冇錯，有啲咩飯餸？ 係 啦， 飯餸啊！ 咁我哋一間就會同你玩下呢一個咧，即係猜猜飯餸嘅遊戲。 係啊，嗰啲個咁多位嘅聽眾可以打翻嚟考我哋。 係啊係啊，18723881。 好容易啊！ 系啊，虽然咧，严格嚟讲咧，冬至饭就冇官方答案嘅，即系你话你炸薯条系冬至饭，我都奈你唔何。 头先我都同埋你讲，鸡翼都可以嘅。 系啦，鸡翼唔系唔得噶。 冬至又唔系过年咁样，一定要有诶，嗰譬如咩发财好事啊咁。 都唔系噶，要啊呢个传统嘢嚟噶。 你可以嘅，但系冇咁明显咯。 系啊，不过我谂大家个范围都系会喺合理嘅掌握之中噶啦。1872388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冬至饭啊！你可以估下嗰啲即系游戏啦。咁另一个咧，都要多谢头先咧，我哋讲呢个集体运动回忆嘅时候咧，我咪话我间学校以前手球队好劲噶嘛， 70年代嘛。 真係有個70年代嘅師兄，佢 message 喺我哋嗰、那個、page 嗰度咧，佢就話：豪仔啊，我哋以前咧阿兩 Sir 咧係真係阿兩 Sir 好犀利，阿兩 Sir 咧手球隊真係好厲害㗎。佢話咧我就係70年代嘅即係預科生咁樣。 哇！咁佢有冇去過台灣比賽啊？ 我唔知佢有冇啊，我諗應該有份㗎，真係唔出奇。我哋成日都睇嗰啲片，所以我哋都知㗎。各位師兄，係啦，作為小師弟，所以我無緣參與呢個手球隊嘅光輝歷史，但我哋知道咧係真係好厲害嘅。 想當年係好光榮啊，為學冇错嘅系啦， 系啦，好，我哋翻嚟节目现场。 系啦，嗱，消委会咧，即系每逢有咩报告嘅时候咧，我哋都第一时间去关心啦、关注啦，咁样啊，当中口罩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 系。 另外系由于咧，即系政府都叫大家，唔好出咁多街买咁多嘢啦，哎呀，喺屋企啦，咁喺屋企都要食噶，喺屋企都要即系用嘢噶，系咪？啲厕纸啊、洗头水有啲唔使用 咩？始终都要有人去买噶。 系啦，咁啊就你选择唔出去买嘅时候，你就会上去网购咯。咁啊，即系消委会咧就盘点5间咧嘅网上超市，咁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嗰几间系咪？咁咧就分别有 HKTV Mall 啦、百佳啦、惠康啦、City Super 同埋 Big Big Shop 嘅，我都要讲一次，系咪？系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消喺呢几间个网嘅超市去消费？ 中啊， 我就冇嘅，因为我消费嗰间系日资百货公司嚟嘅。 哦，佢中意咧实体店嚟噶， 自己行落去买定系？ 啊唔系、啊，我唔系网超市添啊，因为超市咧 你有网购。咁你唔系中意实体嘅啫咩？ 唔系，对唔住，嗰啲叫送货。 哦，送货啫， 系啦，送货又唔同啊，吓。 OK， 好啦。咁而家点啊？佢 我就冇嘅，不过咧就哇，发现咧原来咧，我唔知道你两位有啦，有冇啲咩情况出现咧？咁啊就话啦，譬如你哋都会买鸡蛋， 有 系啦，佢话买鸡蛋咧，佢有两间咧实测咧，咁就话有鸡蛋会烂嘅，咁、其他咧有4间咧就话冇事嘅，咁即系啲鸡蛋送嚟啦吓，咁、另外咧就系讲紧嗰啲冰鲜啊、冻嗰啲食物啊， 系， 哇，佢话咧。 可以相差有几度噶、哦？ 即系融融烂烂嘅，可能 即系话原本你雪喺冰嗰度，系啦，嚟到咧有啲咧系净过分到咧已经喂。由於時間關係，我幫你解埋凍，你今晚好食啦。 幾好喎、啊，真係 係成解凍啊！ 我又未試過喎，因為 呢個好誇張過分、啊。 因為咧我接觸嘅呢啲網購貨品咧，佢嘅包裝咧，佢、哦、都只係有做得太過分嘅啫。即係譬如話， 即係 過度包裝。 譬如佢成個牛皮盒咁樣，跟住包裡三層外三層，跟住打開係咩嚟嘅咧？有一樽醋啫嘛、 哦， 玻璃樽，玻璃樽， 仲有嗰啲咧吹漲嗰啲啵啵。 有啊有啊，冚曬落去都冇辦法啊！即係佢係要咁樣嚟幫你。帮你包装 系啊，嗱，因为咧都会有嘅，譬如喺你买罐头咁啊，都话咧其中一间咧都话嚟到咧嗰个罐头会有凹凸嘅，即系撞过嘅。 哦 系啦，但系问题讲紧嗰个叫做冷藏食物咧，嗰、那个危险、啊，我想话 系会有细菌 嘅、 嗯。 因为咧即系嗱食食卫局咧就话啦，佢如果运送嘅潜在危害嗰啲食物嘅时候咧，佢话咧必须要保存食物要四度或者以下噶。咁、嗯、但系佢话咧，但系有25次嘅测试，即系话几间啊唔同嘅测试咧，有25次送呢个冻嘅食物咧嘅时候咧、 哦， 有24次嗰个食物咧。都是都已经系有偏差，系、哦、偏差点啊？系高过四度啊！ 哦，有冇话边间啊？ 即系譬如 间间都有啊， 要20度嘅，佢而家变咗24度咯。 我知有冇间间定系某一两间啊？ 应该做得好匀 嘅。啊，系啊，廿五次里面有24次系咁咯。嗯，佢话 唔系即系佢究竟系咪集中喺某几个牌子啊？ 系嘅，系嘅。 系咯， 要比较嘅时候就全部买同一只牌子嘅急冻食物啊。 唔系唔系啊，我意思系话同一个究竟系边一间嘅超市啊？ 系啊，边间嘅网超？ 应该系啦， 系啦， 多间噶， 唔系啊，佢而家做出嚟似乎系有某一间特别，即 系有一间系特别啫， 多啊， 廿五次入边有24次都搞唔掂嘅。 咦，佢又唔系咁讲，佢做咗就 唔系，我谂应该系咁样嘅，廿五次里边有24次 系 出事，不过咧、究竟系咪每间都有6次啊？定系原来咧有一间10次，咁另外嗰间三两次咧？佢有冇公布呢一个分别出嚟啊？ 其中咧五间超市里面咧，系咪都要讲埋佢名啊？ 咁佢超市有报告，佢个消委会报告嚟噶嘛？ 佢话 City Super 咧有超过咧七成嘅冷藏啦，又或者容易变坏嘅食物咧，嘅来货嘅时候咧，高温高过超过8度。 哇，八度添啊！ 啊，其中豆腐咧高达18.6度，鮮奶去到15.6度， 哇，煲得滚噶咯！ 跟住连蕉咧由生嘅变熟嘅，变黑嘅， 咁几好啊！呢、這个我中意啊，真系。 仲有出水嘅现象， 系 佢系咁样就 系 嗱，即系我照照 呢个就系消委会嘅发现咯，系咯。 啊，咁啊，其中咧啊 ，Big Big Shop 啦都有嘅，咁佢就话啦，咁最多问题就喺呢度啦。佢话咧嗰啲品质送到嚟咧，真系要有改善。佢话真系急冻嘅饺子嚟到已经解冻、雪糕已经融到变成液体， 呢、个接受唔到啊！ 系啊，呢啲冇得食。 嚟到已经变成液体啦，佢话有包装有破损啦，佢话啲糖水又流晒出嚟啦，喺个箱度啦，急冻嘅鸡柳咧解冻咗啦，跟住同埋包装嗰啲包装同埋打开咗啦，令到嗰啲侧边嘅货品都湿晒。 所以点解咧？近日咧，我哋唔系好关注嗰个疫苗噶嘛，即系新冠疫苗咧、 因为要负70度啊嘛。 譬如话某嗰只牌子要负70度啦、就算你一般咧，即系话传统嗰只咧都2至8度啊嘛。咁、我见到咧，即系佢哋有好多嗰啲厂商咧讲嘅时候咧，都系话前面嘅工作固然重要，但系。做好最後一里路嘅運送咧，就更加緊要。 哇！一里路 係啊，嗱，因為如果唔係咧，其實那個情形係好似嘅，嗰、個疫苗好好地拎到嚟俾你啦，咁啊，所有嘢都連工包料送到去，就係、要運到嚟。譬如話嗰、那個目的地個城市咧，咁佢個冷藏如果做得唔好嘅，佢一變咗雪融蛋糕咁點算咧？ 喂，真係啊， 係 啊！我想話啊，佢話百佳咧嘅急凍燒賣咧、送到嘅時候，佢話咧 用咗 係最高温度有成20.8度。 哇！海 咁跟住八，跟住咧，惠康咧嘅急冻猪扒都有19.3啊。 哦， 不过就系讲紧某一样咯，就冇个货品嘅种类冇咁多啦，系叫 咁你话买呢帮衬呢啲嘅即系网上嘅超市咁样去送货嚟咧，我都遇过好多次，都几激气嘅。不过我激气嗰啲咧，就系、通常咧就 系迟送 嘅 系咪啊？ 约咗嗰个时间咧，佢最兴啦。譬如我惊我哋要翻工噶嘛，即系约夜晚收啊，成日晏昼就打嚟咧。 系，我哋系边度嚟噶？我哋而家 喺你楼下啦。 我以咪话咗系夜晚咯，拣咗 系啊。 冇，我早啲经过咧，成日都系咁噶喎，真系激鬼死。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啲运送嗰啲司机，咁佢都会讲啊，咦咁啱你将军澳可能真系咁样个嚟，佢一辣嘅，咁佢咪喺将军澳区嗰度游走啦。咁 已经拣咗咯个时间。另外咧，仲有一样试过咧， 因为佢冇强迫你收噶嘛，佢哦好好。 我梗系唔收啦，不过有阵时咧。如果嗰啲咧冇冻冇冰藏冷藏食物嘅咧，咁我都会叫佢你放喺座头啦。 冇错冇错，系啊， 得 噶得噶得噶，我成日都系咁噶。 哦，即系可以放得喺楼下先。 系啊， 如果你嗰啲罐头啊，即系又唔系好惊会变坏嗰啲，咪会咯。 我惊人偷我啲名贵鲍鱼啊嘛。 哎呦，咁你要 惊 定啲啦。 系咯，有噶，玩到个兴合合咧，佢突然间打电话嚟话，喂，送货。跟住你都唯有話你擺住出面先啦。 咁我又試過呢嗰啲冷藏食物呢，佢後來呢就改良咗啦，我幫襯嗰間。佢最初嘅時候呢就真係連埋所有嘢一次過送嚟呢，就係、是有冷藏嘅冇冷藏都係一次過送嚟呢，咁我變咗呢你就咁擺喺座頭呢，有啲真係喂用緊 點 幫你接呀，係咪？咁後來呢佢改變咗，佢話呢分開分開啦、變咗又第二樣衰啦。喂，送齐嚟未啊？未喎、啊，点解？ 即系分咗几次？ 仲有冻嗰啲味道嘅，冻嗰啲咧会由冻柜嗰边咧再送过嚟。 好咯，你专业分工哦、 啊。 专业分工啊，帮你， 但你要再等咯。 系啊， 咁但系 问题 你补翻个质素咯。 咁好啦，有冇甩漏过咧？我冇睇个报告咧。佢除咗讲话唔够冻咧，佢有冇话譬如你订十件啊，嚟咗八件啊？有冇呢啲事发生？ 有试过，但系唔经常嘅，即系都有试过漏咗货啦，即系漏咗货冇嚟到，系啦，咁啊下一次再送过嚟咁样咯。 因为我觉得对消费者嚟讲系呢几样最紧要啊，即系你变坏固然好头痛啦，但系如果你喂唔系话等住支豉油救命咧，佢冇送到嚟。系咪先？ 咁佢又冇讲， 佢冇做呢、這、一个 品质嘅， 我好主要讲品质， 即系话有冇烂啊，有冇用损坏啊，有冇变差啦、啊、咁样，佢要溶雪啦咁样。 我听到呢、 這 个，我听到呢个报告，如果咁咧，我就宁愿喺嗰度订鸡蛋啦。知唔知点解咧？因为我从一个即系受害者嘅角度出发咧，烂 咯、 啊，我烂系佢衰啊嘛。 咁佢要赔咧？ 咁佢唔系，咁起码我老婆唔系闹我啊嘛。 哦、 我以前好惨噶嘛，买鸡蛋翻嚟，你有冇即刻睇个包装噶、 哦？你自己烂 噶， 烂噶。 系啊，我鬼知啫，佢成盒 抵闹啊！ 喂，佢成盒有十二只咁样咧，攞个纸盒包住咧，我冇逐只打开，我后来先见到咧，原来个师奶咧 可以打开噶啦。 系啊，佢哋个个咧逐只咧，好似底裤都除埋出嚟咁就系噶。佢嗰只鸡蛋睇到咧一清二楚噶，咁我拎起。望一望个底，见到冇汁液流出嚟，我咪当 OK 咯。 咁、 啊、 但系问题系你喺匿嘅途中可能会坑啦、啊， 就 系、 是、啦 咁样。 所以我发觉咧，我作为一个推卸责任嘅典范咧，我宁愿买呢啲咧，有啲咩冬瓜豆腐做咩烂嘅，我网购咯。 系啊， 网购系啊，佢烂啦，唔关我事啊，系咪先？ 完整嘅机会仲大啲喎。 系啊，咁啊，消委会就话啦，喂，希望嗰啲网上超市咧，就唔该调整翻，处理翻好你啲运送嘅问题啊。 到一个地方，战胜了哀伤，却再继续静养。你说你拥有是无限量荒凉，照片都不想让我看一看。听说你今天继续拥抱梦想，挫折再担当，要为正义负上。过去已失去，但仍念念不忘。碎片要怎么合拼见真相？如世界已急扎长，隧道埋藏，时间看似走向绝望巅峰，跌碰在摸索前面路茫茫，靠极远一点光，我会找到方向。世上所有地方，你要去多远也被困在迷惘，脚更要相信自由必唱释放，哪里缺少的在哪里碰上。 这个地方，你我说今天这段过去状况，哪怕已走过四任又各一堂，这广阔天空又再次开朗，如世界已吸得长隧道埋藏，难过也要经过，同步往远方，别碰着我索然隧道围墙，继续看一片光，总会找到方向，世界已吸得长隧道埋藏，难过也要经过，尽力赶上，跌碰在我索然隧道围墙，继续看一点光，总会找到方向，我愿意牵你手，不怕隧道极长，继续唱继续走，总会找到方向， 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啊，有达明一派。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短短地啊，不如讲啲兴奋嘅新闻啦。 有咩兴奋啊？ 系啊，嗱，话说咧，即系头先你都话啦，喺屋企冇嘢做啊嘛，即系唔好出去疫情啦，咁、啊，所以你喺网购啦，咁样。咁啊，呢、這个就解决咗你嘅肚嘅即系所谓肚腹之欲啊。 系。 咁但系你精神上面都需要得到慰藉噶。 精神咪听收音机咯。 固然系好啦，固然兴奋啦，系啦、啊。但系如果佢想更兴奋嘅话咧， 睇电视生日咯。 系啦、啊，冇错啦，嗰、那个直情系得到。哇！大滿足啊，系啊！但系如果佢想又再興奮啲，有點壞嘅。 睇三二三三三十四啊， 有點壞啊？點會睇三二三三三十四啊？ 我講緊嗰啲身形。 係咯，咁啊，都唔得咁啊！三二三三三十四，大佬咩身形啊？ 有啲咩又要大冇 啊？咁咪睇嗰啲成人動作片啫嘛。咁、 哦、 啊，所以嗱，好正路地咧，即係如果你已經係成年人啦。屋企冇嘢做，咁咧就会睇呢个成人网站啦。 即系冇嘢做，系会咁样睇啲嘢噶。我想问， 会，梗系会啦。有嘢做都睇啊。 即系如果你觉得 你冇见，你冇见以前啲新闻卖咧，嗰啲即系仲要系公务员啊嘛。 哦，即系翻紧 系咯，所以睇翻紧工都睇。所以你话冇嘢做就睇噶啦。咁点啊？ 有嘢 做都睇啦。 O、okay. K， 好，你赢， 荒废， 系咪先？因为真系有实力， 冇嘢做都睇，你应该赞佢啦。你冇嘢做先睇，真系乖啊！你真系系啦。咁咧，点知咧？最近传嚟一个噩耗啊！咁啊，因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知名嘅呢一啲成人网站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叫做咩恰嗰嚿咧，就真系好多人睇嘅，即系外国嘅。佢突然间咧 ，number one 嚟噶，佢突然间咧就大规模咧就话即系铲网啊！就铲咗里面好多个影片， 佢自铲啊！ 佢自铲。 哦，点解啊？ 系啦，咁啊，啲人就话喂， 重量啊！ 系啦，发生啦，发生咩事咧？咁样，佢话其实本来系好事嚟嘅，点解咧？佢咧就话发现有好多咧，可能系非法啦、偷拍啦，甚至乎可能咧系涉及呢啲儿童嘅色情影片咧，就摆咗上去。咁咧，所以咧，佢哋 即系自由放嘅 分享哦，即系啲人 系啦。咁咧，所以你就会见到咧，佢点解会将呢啲嘢铲走咧？原来呢啲所谓好坏嘅网站咧，佢系有规矩噶。 即系唔系佢原意嚟嘅呢啲？ 佢都一样有一扎嗰啲咩？即系你要 tick 一 tick agree 咗先。 系啦，唔系即系话咧，佢都有佢嘅守则咧，就系话你可以睇呢一啲即系男欢女爱嘅片。如果全部都系譬如话合法啦， 合情合理嘅 系合法嘅，唔系合情合理合法嘅。 应该系话你情我愿， 你情我愿合法啦。亦都系唔会太过违背一啲人伦道德嘅咧。咁佢就系先要会俾你睇。咁但系譬如话，因为如果你儿童色情嗰啲咧， 系 犯法， 系 犯法噶嘛。咁有一啲系偷拍嘅，可能啲咩更衣室啊，诸如此类嗰啲咧， 更加犯法。 系啦，嗰啲系犯法嘅。咁原来咧，佢哋系会有呢个道德把关咧。佢、一睇到就话、sorry， 唔好喺我度播。呢啲系 检举嘅，要 检举嘅，佢就自己铲走晒呢一啲影片啦。 Okay， 做得好咯， 我做得好噶。所以嗱，其实佢有好有好有教育意味噶，真系。 呢啲系网上面系自己 upload 上去 嘅。系啦，自己 upload 嘅，咁、但系佢有监察嘅。咁、大家就一时就好兴起啦，就话啦啊，原来咧呢个成人网站咧都有咁多嘢睇嘅。咁、就有人发现咧。里面唔系净系得成人影片睇嘅， 咁点解有卡通片啊？ 卡通片就固然有啦，唔系讲紧咸湿。佢话咧试过有人上去睇咧，俾个标题呃到，个标题就话咧。亲自同你讲咩叫性诶色啊咁样，跟住啲人就哇正正啊，仲揿入去睇下咩叫色先，咦唔对路喎，揿入去啦， 系颜色嘅色啊， 唔系都系嗰、那 个色， 唔系都系嗰个色，但系变咗个和尚出嚟。 吓、 啊， 各位、 哦、 观众，色就是空， 你特别、 宿诸无法波那摩婆，咁嘅佢于是乎变咗咁样。唔系啊，跟住啲人就话好啊，喺呢啲网站度洗涤到心灵啊，我已经戒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立法會各委員會討論政府防疫措施和疫苗採購和接種，醫學界陳佩賢批評政府不斷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但在追蹤和執法上出現漏水。經民聯梁美芬認為政府現時的措施並非張弛有度，而是拖拖拉拉。工聯會麥美娟質疑如果不做全民檢測怎樣達到清零。民建联柯创盛关注当局在疫苗注射上有没有计划，以免到时出现混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认为现时的强制检测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的策略有效。他又说，当局会设立社区疫苗注射中心为市民免费接种，目前正是密锣紧鼓处理。彩云村明丽楼有多名住户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当局要求居民接受强制检测。承办商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今朝早在明丽楼外设立流动采样站，提供检测服务。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到场视察。有居民话担心受到感染，会尽量避免外出，亦都专登戴上两个口罩去做检测。流动采样站会向市民提供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采集服务，服务时间由每日上午10:00到晚上8:00，暂定开放到今个月20日。大埔丰年楼外佣宿舍寻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杰文话，有关宿舍不是协会的会员，这一次疫情可能是已有工作的外佣探访宿舍内的佣工造成交叉感染。张杰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每间持牌宿舍一个月大约有10名外佣居住，如果出现爆发可以追踪得到，但是非持牌宿舍就很难追踪曾经入住的外佣。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仪在同一个节目说，入境处容许已经完约的外佣逗留期限由14日延长至最多1个月，但他认为外佣在找工期间会到宿舍暂住，当局应该检视相关宿舍的数量是不是有牌照和达到卫生标准。他又说，有雇主查询应不应该在外佣正式翻工之前再作检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近期民进党当局嘴上讲住两岸和解对话，实际上就加紧勾连外部势力挑衅大陆，针对香港、新疆等议题罔顾事实，恶意攻击大陆，制造两岸对立，行径同和解对话完全背道而驰。朱凤莲强调，大陆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空间，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大陆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但凡有一丝和平解决的可能，都将会付出百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和天气清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好啦，最尾半小时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有猜猜我是谁咧？咁我哋今日预告咗啦，就系玩呢一个冬至菜式嘅，咁啊冇官方答案嘅，咩菜式都任君选择啊吓。 系啊，系咪真系薯条得噶？ 薯条都得啦，你解得通咪得咯。 系啊，即系我哋屋企好洋化嘅， 都可以系啦，即食面又何妨咧？系咪 洋化做咩冬至啫？ 系啦，咁啊嗱，欢迎大家打嚟1872388，你出题目考我哋更好啊，即系可能将你谂住呢个冬至咧会做嘅菜式咧，就变成问题问下我哋，睇我哋估唔估得中？ 哦，系啊，都系一个数啦， 系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电话旁边系边个？ 有啦噃， 有啦，你系边个啊？ 我姓吴噶。 Hello， 吴小姐。 吴小姐你好。 你好啊。 你好。猜我是谁？你出题目定系我哋考你？ 你哋考我。 好啊，你想揾边位同你倾啊？阿田。 好。我呢个送咧就有三个海味。 三个海味、啊。 就一个嘅加一个嗰啲叫做食材。 加一個 三個海味加一個食材，咁個名係咪好長㗎？真係 都幾長嘅， 好長 啊！其實 係咪將呢幾樣嘢串埋？ 係啊係啊，啱啱啱啱啱，係啊係啊係啊。咁咧好多時咧，其實屋企整咧係 OK 嘅。咁但系要好耐，即系都我谂要隔一日去处理佢先啦，跟住第二日先去做嘅呢件事。咁咧通常咧你唔会一碟仔嘅，通常咧都系会一餐嘅， 一大烹咁样。 系系啦系啦。 哦，即系好难煮得一小份量啦。 系啦系啦系啦。 海参。 仲一样。 仲一样喎、哦。 系啦系啦。咁啊。 鲍鱼。 又冇喎呢个，咁可以加落去嘅、哦，我当你啱啊。我当你啱 啊！ 诶，仲有咩啊？ 发财， 发财又冇，冇冇。 系佢话海味嚟嘅喎。 系啊系啊。 系嘛？ 三个海 味仲有啲咩咧？ 系啦，咁啊， 蚝豉咯。 又冇喎呢个。 吓，诶，冇蚝豉。 系啊系啦。 蚝豉都冇， 海味仲有啲咩？ 加翻啦。咩啊？加翻都可以，可以嘅。不过呢个就好少加呢个蚝豉，因为蚝豉嘅味咧系比较另类噶嘛。 头先中咗边个？中咗海参。 鲍鱼可以嘅。 中咗鲍鱼海参啊？ 海参。 海参可以嘅，系啦。 鲍鱼海参。 仲有 两个 friend， 佢仲有两个 friend 嘅，系啦。 系咪好大块嗰啲嘢啊？ 啊，系啦系啦。 裸片。 又唔系。 唔系。 阿吴小姐， 我估到系 你好养颜嘅咧， 系啊， 系花胶， 啱， 应该系， 系啦系啦，咁啊，咁就系炆啲乜嘢咧，咁样，一个食材嚟嘅， 炆乜乜， 系啦，通常嗱，外国人咧就比较 少 吃嘅， 哦， 咁啊，我哋中国人咧就多， 经常噶， 都食嘅， 我估到系咩啊？ 已经有海参，又有花胶， 系啦，有鲍鱼，其实 仲有只动物脚， 系， 哦，一定系佢啦， 吴小姐， 鸭，系啊，鸭 掌。 系 鸭掌 啊，唔系鹅掌咩？ 鸭掌，鸭掌都得嘅，其实。 哦，系咯，鸭 掌、鹅掌都 OK 嘅。 鹅就应该系咪会细只啲？ 鹅系大只，鸭掌系细啲，系啦。咁我呢个送就系花胶海参，其实我有个冬菇嘅。咁啊，大吴小姐讲咗鲍鱼都 OK 嘅，炆鸭掌。 冬菇系海味啊。 冬菇都系咪算系嗰啲海味铺会 买 到咯？系系系系。 哦，咁解。 哇，吴小姐有冇冬至饭？有冇食过呢味餸啊？ 有啊，成日都食噶， 系啊，成日都食啲锅，你好咯。 呢一锅咧，喂，净系呢一锅已经够晒食噶啦，我想话，要加啲菜。 要处理几耐话？隔日啊？ 你起码要隔日浸咗嗰啲所有嘅嘢咯，你先至可以去煮去炆咯，仲要炆好鬼耐噶。 谭仔，你快啲表示想食啊！ 哎呀，我又冇。咁样嘅， 系啊系啊，你唔要俾我哋啊嘛， 开落反正 系咯， 哎呀， 因为俾个迷你版咯， 都好啊，喂，迷你版都系啊，金元宝都系金啊，系咪？系啊，都唔错，好啦，喂，恭喜晒胡小姐。系啊，你估中咗。 我哋今日咧都仲可以送圣诞卡俾我哋嘅听众 啊。好啊， 廿一号先至系本地节游啊。 好啊，咁我哋恭喜你啦，吴小姐，我哋会送呢个圣诞卡，拜拜。 圣诞快乐吓！ 哇，你第一关已经系出啲好富贵嘅菜式咯，算系。 系啦， 系咯。 做冬嘛，冬大过年咯。 啱，好啦，唔知啲薯条会唔会出嚟咧？真系。好啦，第一位听众1872388，1872388，你系边个啊？ 系 ，Hello。 系灵太啊， 灵太你好， 灵太 你啊，灵太。 系 啊，你想出问题定系我哋考你啊？ 考我啊吓， 好啊， 我要彭仔，彭仔， 好 啊，好啊，多谢你啊， 中意彭仔， 我咧就 唔中意豪仔啦， 挑拨离间，系啦， 点得咁讲嘢嘅咧？ 系咯，净系不汤俾彭仔，唔不俾我就已经知啦。 系啊，好假， 好啦，我哋分出嚟， 系好讨厌， 系啦，即系一般讨厌啫，系啦。 嗱，咁啊，阿玲太啊，我呢个嘅冬至菜咧就系好浅嘅啫，因为佢得两个字吓，佢得两个字嘅啫。嗱，本来咧呢一样嘢咧喺冬至嘅时间咧，你会见到咧好多啲食肆咧，佢哋都会推出呢样嘢咧，就等咧你哋买翻屋企食嘅，系啦。咁呢样嘢咧就需要咧就好多人一齐食嘅。咁但係呢，如果疫情之下呢，我會覺得呢，可能你買啲係份量少啲嘅，買幾個，然之後大家分開嚟食呢，就會比較好啲。因為呢一齊咁樣呢會食嘅時候呢，撒曬啲餐具落去呢，就會驚會交叉咁。 但佢好似冇乜一至兩個人過，係咪呀？ 有啲 佢最少都六個 喎，兩個就比較少啲，你四個啦。 四個有咩？ 我見過有啲四個嘅，有啲係四個嘅。 盤菜 係啦， 好快啊！你咁快出呢個絕招添？ 嚇，盤菜都好多人食啊！ 係啊，呢個絕招 訂咗啊！ 你又訂咗啊？ 你嗰個咩款式㗎？咩款式㗎？ 我嗰、那個十二位咯，咩都有嘅，有鮑魚啊、花膠啊咁嗰啲咯。 咁價錢咧，而家價錢係幾多啊？ 都差唔多2000蚊嘅啦。 2000蚊十二個，即係 好貴咯。 係啊，十二位， 每人200蚊到啦。 你食嘅時候，大家都要顧住喎。 係啊係啊， 全部公筷咯。 系啊，一定吓，方便啲咯吓。 都啱，都啱，系啊。 吓，喂，咁啊，应该嗱，其实咧，盘菜咁多样嘢咧，你就算几多钱做都好啦，你几名贵嘅食材都好啦，其实我就系中意食最底嗰啲猪皮嘅啫。 吓吓，仲有萝卜咯， 系啊，最好味啊，啲猪皮。 同埋一定要暖粒粒咯，兴住嚟食咁样先得噶。冻冰冰唔掂啊！真系， 即系想一家人聚埋一齐食开心啲咯。 啱嘅，啱嘅，系啊！祝你咧就系啦，出年赚到盆满钵满啦，好唔好？ 大家咁啊， 系啦，多谢你， 系多谢你， 我就会送圣诞卡俾你啊吓。 系， 多谢多谢，拜 拜。 几型啊！广东食冬至饭，但系送圣诞卡， 几好啊！唔系，仲要讲新年祝福语，赚到盆满钵满，系啦，但死啦，盘菜都出咗招添，我即刻要再研究我个菜式，仲有啲咩可以做。 系 啊，好啦，我哋又嚟下一位听众啦，你系边个？ 系，仲有一位 ，Hello， 系你啦， 我系陈太啊， 陈太你好， 陈太应该出题噶啦， 系啊，会唔会有机会你系想出题考我噶？ 你考我啊， 好啦好啦，我考你啦，我即刻攞翻个菜谱出嚟先嗱 ，OK， 呢个咧就都系一定正路嘢嚟嘅。即係如果咧你冬至咧你上呢一碟菜出去咧，就冇人会话你做错嘅。咁咧嗱，佢就咁样嘅。佢就要我睇清楚先吓，好麻烦嘅。佢哋话咧，因为咧佢又有咸啦，又有甜啦，咁又咸又甜啦，同埋咧佢就我讲个步骤啊，我讲个步骤俾你听啊，睇下你会唔会已经估到。佢话首先咧，你要将啲莲藕削皮切件，洗干净咧，你个主角，我主角唔讲个名出嚟。咁然後咧，煲烹水，加啲姜片落去咧，再擺個主角咧入去飛飛水。咁跟住咧，再將個主角咧燒熱個滾油鍋之後咧，掟佢落去，跟住就加咧一啲好重味，頭先話又鹹又甜嘅各式調味料。咁然後咧，就再加嗱呢個好大貼士啊，加蓮藕，再加花生，咁就 OK 啦。 莲藕花 生炆猪手， 全名叫咩呢？因为我话咧，佢又咸又甜咁样咧，加嗰啲咩调味？ 南乳 系 炆猪手， 南乳啊， 系啦，冇错啦，哇！呢个 味又系冬至啱食噶， 系啊，食猪手，猪手一定系中嘅， 都可以食噶嘛？呢个餸， 其实平时都食得，咁但系你冬至嘅时候咧，你摆我头先都话咯，做冬至摆佢上菜一定冇衰嘅， 系 啦，南乳系啊，你有冇？整过呢、啊這个 南 都有， 系咪好麻烦嘅？因为我见过食材嗰度讲咧，又话要飞水啊，又话要摆啲姜。 豬手難處理啊， 好難整嘅。 最難係咩？ 好難淋嘅。 哦，即係要整得 耐咧，又會爛喎，個賣相又唔靚咁喎。 啊，所以啦。 哎呀，咁我寧願佢爛咯，自己食嘅話，我唔 係啦。最憎咧就係佢又唔淋，又唔係太淋，但又又 爛曬。哇！如果佢爛曬碎曬啲肉出嚟咧，哇，好正喎。 係啊，嗱，佢呢度咧就 好滑咯。 佢有咁教你㗎，佢話咧一個不失敗嘅秘訣啊，點樣咧？佢話豬手咧擠啲姜片去飛飛水，就可以撇去嗰啲豬腥味。加南乳之後咧，一定要快炒，如果唔係就會燶。咁咧，至於頭先大家最關心咧，唔淋咧，佢話啦，細火炆豬手45至1小時，可以用真空煲代替半個鐘。咁然後咧，最緊要係咩咧？擺完之後咧，擺半日閒置時間俾佢，再翻滾咧，咁就得噶咯。 哦，即系要摊半日嘅， 整、 哦、 呢、 這 个整咗整咗一日咯。 系啊，你个爱心啊，你个爱心出咗嚟啊！ 你睇陈太话整咗仲几一日， 唔紧要啦，抗疫留在家系咪啊？有时间多嘅时唔可以做呢样咯。 系啦，系啊，冇错啊，一日整猪手。阿鹏仔啊，你中唔中意食猪手啊？ 我好中意噶。 哎呀，咁就好啦。 呢啲平嘢咧，我系特别中意食嘅。 但系又要花功夫喎、 啊。你知唔知猪手几贵啊？ 系啊， 好贵嘅咩？ 你梗系啦。你剁你自己的手出嚟又平， 系 啊，几狠啊！ 你知啊，你明啊，真系，喂，多谢晒你啊，系咪陈 太啊？好中意，好中意听你做神光第一线啊！ 系啊，咁你而家咪唔中意咯？ 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 我中意，好彩 咪好咯， 一齐做啊！ 哦， 即系你两个咧系好好有擦出火花。 边个啊？ 做咩 ？Kason 啊？ 哦 ，Kason 啊， 系 啊，系 啦， 同埋陈星平嗰个好搞笑嗰个环节咧， 系 我系好中。 中意 听 噶、 啊，希望有机会再重现啦。 陈太系咪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就同佢唔好听 啦，做唔嚟啦。 诶，另一种好听 嘅，唔系另一种风味嘅， 咪系咯。 我哋点都要逼到佢赞我哋为止啦。 你唔系南乳猪手啫，你可以系 我系咩啊？我系咩啊？糖醋乜嘢啊？ 嗰啲好似 讲唔到 食嗰啲叫咩啊？ 糖醋骨啊？ 唔到啊，直情噏唔到啊！ 嗰啲叫咩啊？ 咩啊？ 排骨啊？嗰啲叫咩咧？ 沙炒排骨系嘛？ 你睇下老细， 姜醋，姜醋都有豬手噶嘛？ 哦， 系啊， 即系我哋正式整水啊，姜同醋咧就唔系真材实料噶，正式整水啊，我哋就讲下少啫。好啦，多谢晒你， 多谢晒，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陈太， 拜拜。1872388，1872388啦，差阵我接谁，继续打电话上嚟啦吓。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Once again, as in 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will be near to us.Once more, someday soon we all will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Until then, we'll have to muddle through somehow. 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风骚快活人嘛。 好啦，最后返嚟啦吓，我哋呢个猜猜我是谁，我哋讲冬至饭餸。喂，咁啊，电话旁边又有位朋友咯噃，你系边个 ？Hello， 诶，阿喂，我系阿芳啊。 芳芳，你好， 系你好， 系啊，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有冇嘢考我哋啊？ 冇啊，我谂住答问题、啊。 好啊，你揀一位啦。 阿片啦。 好啊， 嚟啦、 啊！呢、哦這个系一个汤嚟嘅，嗱、這、呢个汤咧就真系咧一讲出嚟咧 汤啊， 汤水啊， 系一个汤， 哦， 靓汤。 系啦，靓汤嚟嘅。咁啊，呢个汤咧就真系咧，我相信好多大部分咧嘅主妇咧都唔会愿意去煮嘅。系啦，咁啊，佢有个食材系呢个啦。 因为好麻烦。 系啊，因为好麻烦、 哦。我都估到啊， 系啦，要订佢啦，系啦。 都出晒名麻烦。 系啦，大家明白啦，系啦。咁究竟我配咩咧？ 配个老公咯，老公最麻烦。 系配咩食材咧？咁可以有两样噶嘛？我唔知道你心里边。 老公即系煮菜啊。 系啊。 个奶奶啊。 喂啊！阻住阿芳啦。 阿芳有冇心水啊？ 系啦。 好难整啊！ 猪肚。 啊、我又唔系， 我都谂猪肚啊！ 吓、啊，唔系猪肚啊！ 系咯，我哋错晒原来。 啊，系唔系？ 即系猪肚好麻烦噶嘛，个都话。 系 啊， 其实佢个 friend 都麻烦。 因为反转猪肚就系屎啊嘛，真系好麻烦噶。 系啊， 但系佢另一个 friend 都好麻烦。 啊，系啊，系咁啊，方你要再估啦，我哋都搞错咗添。 其实佢个 friend 咯，系啦、 啊，即 系佢有愣住噶嘛，系咪先？ 猪肚个 friend 咪即系牛肚啊？ 唔系啊， 系啊。你俾人 南瓜 嗰度啊？ 南瓜 成日顶你嗰度啊！ 哦，阿芳啊，阿芳，你估唔估到啊？佢话唔系 牛肺嗰啲啊？ 咁啊，何解要牛肺咧？ 因 为 你 个 friend 啊嘛， 我话 friend 唔系一定系隔篱嗰个， 佢都系自己部位啊， 自家嘅系啦， 即系唔系猪肚？ 猪肚愣住有啲咩啊？上下下左左右右 系，其实 猪肠。 阿芳头先中噶啦， 系啊，你中咗，不过动物唔同啫嘛。 动物唔同啊，牛啊， 系咯，你唔系牛， 你牛啊嘛， 唔系牛， 你话牛肺啊嘛，咁如果唔系牛肺嘅就 系咩肺啊？ 嗯， 猪肺， 冇错啦。 咁我嗰个猪肺咧就， 你嗰个猪肺添， 我出呢个猪肺汤咧， 我哋知噶，你嗰个猪肺嚟噶。 嗰个题目咧系白色嘅，佢出煲出嚟啊，咁系啲咩咧？ 白色淮山。 你唔系认真系嘛？ 唔系讲下笑啫。鱼，佢阿芳唔系认真系嘛？ 牛奶， 牛奶点解会白色呢？因为佢有啲 有啲嘢煲出嚟咧，都会系噶。有啲人会再煲，又加啲奶嘅。 煲奶色出嚟， 我都有听过话落少少嘅，不过 花奶 主要唔系主要奶啊。 椰汁 系啊， 通常嗰个名情个名叫咩啊？ 哦 ，OK， 得得得得得得得， 椰汁猪肺啊？ 吓咩汁话？ 椰 哦，唔系， 唔系椰汁， 系 杏汁啊？ 杏汁 系啦， 杏汁 啊，你讲到嘴唇边 系 咪啊？系 啦，杏汁 花胶杏汁猪肺汤， 又加啲花胶， 系咯，又系花胶噶呢个都 系啊， 咩都有佢份 嘅，好滋润嘅因为 哦， 通常我哋就咁杏汁白肺汤啫，系嘛？ 系好似系啊， 白 肺功夫咯，系啦，即 系 有啲 白 果，系咪白果啊？即系 银杏， 银杏即系白果，就摆落去哦。 人啊，应该系落咗。 系啊，阿芳有冇做过啲味餸啊？ 冇啊，因为太麻烦。 系 咯、 啊， 我头先打开，其实我已经话好麻烦嘅，冇人煲噶啦。 试下啦， 出去煲。 今日唔介意， 啊、 今年试下好冇？多谢晒，恭喜你。 好，多谢晒， 拜拜， 拜 拜， 都会送翻圣诞卡俾佢。 系啊，好啦，咁啊，争取时间啦，再听埋呢位听众。 系。 系。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你是谁？ 系你啦。Hello。 你好 嘛，杨太。 Hi， 杨太，我今日清一色都系女士嘅天下喎，真系。 杨太应该走出嚟，系咪开题目噶？ 系啊，你想玩阿彭爷定阿豪仔啊？ 彭仔啊，唔该。 好，彭仔。 彭仔，但系你系想我出题目俾你定系？ 你出题目。 哦，好啦，咁啊，快啲先。 系。 我呢一个咧就系、是、人说冬至咧就一定要食呢样嘢嘅。 汤圆。 是 你唔系真系中咗系嘛？ 你做咩冲出嚟喺度讲？ 唔系我谂住唔系中噶嘛？ 就系摆喺最后先食嘅一餐入边，系两个字嘅。 最后先食唔系汤圆啊？ 系咯，咪就系汤圆。 真系汤圆啊！哎呀，冇谂过咁快出， 俾你冲口而出， 咁快中咗添。你唔系你咩款式噶嘛？ 多谢豪仔俾 tips。 系咪你可以讲咩 tips？ 可能有款式噶嘛？ 咁款式就太多啦， 系咩？ 尽录啊！ 会唔会有猪肚啊？ 又唔会、啊，亦都唔诶、啊，你可以加花胶， 花胶 你可以 加花胶鹅掌酱落粒汤圆度。 彭仔 啊， 彭仔 系咩啊？ 彭仔，彭仔 咩事啊？ 我想有一样问问咧，你哋电台好多时个节目咧都话俾人听，叫人环保带啲餐具去买外卖咧。 吓、啊！ 但我去亲咧，度度都系耍手嘅，因为佢话疫情问题咧唔卫生啊。虽然你洗得好干净，第三者睇见系好核突，佢话。 哦，咁啊冇办法啦，我哋都系尽自己一分绵力啦。 你等疫情 可以 过咗之后，咪正常咯。 我而家公司有 咁 嘅做法啦， 都外卖盒噶。嗯。 系啊，但我哋都多谢你先，因为你好愿意为地球出一分力，好唔好？ 其实阿天同埋豪仔咧都一样噶，佢哋都系好注重呢一个嘅环 保 嘅。你唔好净系揾我啊！ 唔系啊，我哋啲题目都系好环保嘅，成日都重复嘅咁啊。 多谢你， 系啊， 今日 多谢晒， 听日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